热嘅时候应该谨记所有指引，互相讨论，考虑证据，达至符合事实嘅裁决。强调绝不应该喺时间上感到任何压力。陪审团寻晚一度向法官提出问题，寻求指示。前日亦都曾经向法官话，未能够就第四被告容伟业其中三项控罪达成有效裁决。法官当时叫陪审团继续考虑。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温暖，稍后及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93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27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7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45点，升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药明生物78.35元，跌2.5；腾讯控股368.8元，跌0.2；同程艺龙16.08元，跌0.8；中国平安87.7元，跌5仙。新华保险41.1元，升3.25；信誉光学科技91.8元，跌3.75；中国恒大29.1元，啱啱转咗系29.5元，跌0.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8，瑞士法郎7.922，澳元5.623，加元5.905，新西兰元5.439，欧元8.972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142。港金现价报12,32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7.86美元，卖出1,318.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有修树工程嘅，而家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啦，慢线封闭，而家挤塞，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咁就系窝打路道啦，有修树工程，咁去沙田方向希福道咧一段慢线系封闭嘅，龙尾就去到亚街路街。较早前咧，观塘道方向油塘近住彩石里咧第四五线曾经有意外嘅，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就系、是、观塘道方向油塘。彩石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另外咧，九龙城回旋处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涌道咧，都系曾经有意外，清理好噶啦，车龙散紧排到去彩虹道。就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红磡码头涌道清咗意外啦，龙尾去到彩虹道。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落去红梅谷路嗰条支路咧，去大围方向全线封闭，因为有交通意外啊。隧公路去九龙方向落去红梅谷路条支路去大围方向是全线封闭的，但是没有影响到私隧公路去九龙方向，没有造成挤塞的，但是大家经过都请你小心了。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还有车龙的，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怡和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考明街一段车多，龙尾九龙货仓。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新墟街市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安定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泥涌道国际学校上行，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在乎你。 你知唔知我哥见到啲咩啊？ 见到咩？ 陈小宝啊！ 吓，佢走嚟搞咩啊？ 陈小宝喺二台 office 行出嚟啊！ 佢走过嚟做乜嘢啊？ 四月一就知做乜。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靓仔早， 哎，乖啊，俾福利是你啊，早晨啊，靓女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 哇，吹捧都冇极限， 系啊，喂，咩自吹自擂就呢啲噶啦，十点我哋就开始噶啦嘛， 做咩你未见过佢着到侍应呢个look咩？佢成日都咁着噶咯噃， 唔系你着侍应啲嘅，佢着系经理啲， 部长，部长， 有少少啦，经理啲，蒲蒲尾呢个位咯，大家有阵时都会着西装翻工噶啦，因为下午可能有其他工作噶嘛， 系 咯， 但系豪仔咧。就從來得到部長嘅呢個嘅稱呼， 落單㗎，我可以去， 係咪啊？ 好 重要 啊！ 部長，你諗下飲茶，如果你識個部長嘅話，有機會容易多啲有位㗎。 部長係攞著數嘅，經理出嚟投訴嘅， 係啦， 唔係攞嚟擋嘅，經理係。 而你今日都係紅粉飛飛喎， 趁我嚟勢啊！ 喂，你自己讲你呢个礼拜发生咩事啦？又化妆啦，又红粉飞飞翻工啦，跟住琴日又喷香水啦。 我日日都有喷嘅， 唔系你琴日嗰阵未劲啲噶。 喷渠水咁劲喎，你 饮到气温升到 十度咯，又用翻一句啦。好多人都喷坑渠水噶啦， 喷坑渠水添，系咪真系啊？嗜好嚟噶，真系。 系咯。 你讲埋个天气先，今日啊几热啊？其实 又热又湿啦吓，饮到气温相对湿度78%。 冇错，嗱好啦，咁我哋琴日咪话咧，即系港铁咧，终于扶翻正嘅，要多谢边个啊？ 多谢， 咁要多谢边个啊？ 嗰啲冇咩多谢冇得瞓嗰啲工程人员咯。 啊，系啦， 嗰班工程人员咧都有报道攞出嚟讲。 八个钟啊，针工猪啊，真系。 我而家发觉咧，自从佢呢个地铁翻侧事件之后咧，各方咧都全部纷纷问佢咧，喂，其实你会唔可以咧俾啲钱我哋使噶？嗱，点解咁讲咧？琴日咧就即刻有啲议员就话啦，喂，会唔会有优惠回赠翻俾我哋先？ 咁梗系拗优惠啦， 系啦，拗优惠， 系啦。阿田啊，你选议员啦，你负责帮我哋拗优惠嘅。 系福利部啊嘛。 系啦，首先就系拗优惠啦。所謂拗係喂，你都要賠錢啊，一就回贈咁樣噶嘛。 唔拗啊，淨叫佢今年唔好加價。 係啦，好啦，咁與此同時咧， 人哋有規例噶嘛，可加可減機制，唔可以隨便改噶嘛，係咪先？ 可減啊！ 係啦，咁點解話嗰班員工都好陰功咧？就因為咧話佢哋不眠不休咧，飯都唔食啦，有啲話覺都唔瞓之後咧，跟住咧啲工會走出嚟，佢就話：喂，前線員工捱咗熱氣啦，唔好一句多謝就算數喎。就呢句幾 做咩？又買啲生果啊，好似啊之前 醫院咁 係醫院嗰邊咁。 唔係因為 俾個小食你啊，燒米 邊有呢句啫？因為點解咧？佢話咧開頭就係港鐵車務總監咧劉天成嘅成哥咧，佢就話：我哋感謝同事喺意外連日以嚟咧瞓得少，分秒必爭，盡快復修。現場有百幾人搶修，有同事飯都唔食啊，擠埋架車先。仲有啲港鐵員工咧，就係瞓咗8个钟啊，受咗傷流血啊，仍然堅守崗位。嗱咁本來就即係一片和諧啦。咁但係咧晏晝咧鐵路工會即刻衝出嚟，佢就話。 嗱，系冇错噶，我哋啲员工咧非常辛苦，需要加班，所以咧佢认为啊，资方啊，除咗基本嘅加班补水之外啊，应该俾实质嘅奖金同埋奖品，个、 嗯、 金额随意都得噶啦。嗱、嗯，即系其实如果同 R 优惠嚟讲咧。你除两俾啦，但系都要俾咯， 系啊， 唔好得佢多谢就算数。 都认真、哦，虽然佢如果佢即系 咩啊， 得起个老板，然后就话喂，咁呢啲都系你工作嚟噶嘛，系咪先？ 嗱，呢啲就真系见仁见智啦，系啦。 首先一定要系利身先啊， 系啦。 我对于一众嘅地铁嘅职员啦吓，佢哋帮手啊， 万二分嘅， 万二分嘅致敬嘅， 辛苦晒佢哋。 但系跟住咧，即系我觉得佢哋系咪即系嗰班高层出嚟讲嘢系咪玩佢哋噶？搞到每日得八个钟头瞓觉，其实讲真，大部分香港嘅市民咧，如果有八个钟头瞓觉嘅时间咧，已经系好奢侈噶咯。即系呢一点我唔明咯。即系如果你话 佢哋唔使噶， 工作十六个钟头嗱咁样。咁嘅話咧，我真係會好對佢哋即係更加欣賞。 哦、我明白， 我覺得 你話 得八個鐘頭瞓覺，其實幾多香港人冇我冇八個鐘頭瞓覺嘅工作嘅時候。 佢咪講呢幾日得瞓得八個鐘啊？ 哦、可能係喎， 年 一來啊， 係你 啊， 年一來加埋嗱。咁、 啊、 如果係嘅話，佢就真係要講清楚啦。 唔係， 佢有寫到日瞓八個鐘啊嘛，係咪？ 唔係，佢話年一來只睡了八個鐘。 咁、哦、真係辛苦曬佢哋。 係啊，唔係， 其實 打單㗎啦。 其實佢哋一定辛苦嘅。而家唯一一個分別咧，就係咧，可能最高嗰啲老細咧就話：，唉，感謝佢哋瞓得少。咁跟住下面啲工会咧就话，可唔可以唔好净系得佢感谢啊？可唔可以咧系有啲实质嘅奖赏？ 唔系喎，佢跑走咗去打高尔夫球喎、 啊。系啊，成马哥啊，疑似未回应，我哋保住先。 好啦， 可能去上海啊， 系 啦，仲要着住同一套衫。你明明朝头早咧开记招嘅时候， 老 讲彻查，一定要处理。点样？阿叔，去打高尔夫球先。 咁佢都要，佢都要将佢呢啲压力咧就抒发出嚟噶嘛？可能 咁啲员工嘅压力点样抒发出嚟？而家 冇落手落脚去。 高层通常喺 golf 度咧就会解决好多问题啊嘛，譬如倾生意都系噶嘛。 怪得 大雕就喺嗰度嘅。 粉岭嗰度啊， 佢本身 粉岭嗰度系解决所有你哋倾啲生意倾唔成嘅时候咧，谂唔明点样去粉岭倾就倾得谂、 哦、 得到噶啦。 佢要预习粉岭嗰度就嚟冇得打 golf 噶啦。 边个话冇啊？ 冇咁大啊嘛， 冇咁大都唔系冇 啊嘛。系啦，而家我觉得好中意咧，佢啲工会咧，佢就话你知唔知讲咩？佢话金额可以随意，但系唔好口讲完多谢。攀咗张奖状就算数， 系咯，认真啊，真系咧嗱，即系佢哋都系四十年嚟第一次咧，咁大家都喺度摸住头脑啊，点解会咁样？点样整？点样整？都系一个策略，都要谂啊，都要计划噶嘛。 同埋佢哋讲到明咧，即系一个一啲都唔简单嘅工序嚟噶， 环境塌炸同埋嗰个灯光又黑暗咁样，都从佢去即系通宵达旦同你整。 我哋真系对佢有好崇高嘅致敬啊！但我哋都如果我哋就咁讲，都冇好实际嘅行动噶嘛，翻手足。咁辛苦嘅话，老细如果识做嘅话咧，我哋都俾啲压力啦。老细识做啊， 系咯，唔系我系觉得呢句所有全天下打工仔咧睇到咧，好好啱数啊！即系直情咧心有戚戚然啊，系咯。平时嗱，你谂下啦，唔好净系话佢呢间公司啊，可能大家识好多嗰啲同事伙计嗰啲咧，全部都系可能一有事嘅时候咧，大家就不分上下，全力抢收啊，或者帮你挨更底，一声令下咧就即系奋身去做噶嘛。系啦，咁但系老细有冇同你即系可以？ 可能会食餐饭咯。 嗱，通常就系话可以共患难。 系。 但唔可以共富貴。 我成日咧，我會覺得咧，唔係就呢一單嘅事件嘅，其他嘅各個唔同嘅工種啊，有事嗰陣時咧，通常老細都會走過嚟幫幫手啊。 嗯， 真係靠曬你。唉、哎，做完唔該曬，好彩有你。完 end of conversation。 係， 即係會唔會有啲其他嘅，即係實際啲嘅嗱？有啲老細有嘅，即係我覺得如果咧，大家都有一個咁樣嘅經歷嘅話咧，遇到啲好嘅老細，又或者永遠都係。帮帮手拍膊头嘅老细嘅话咧， 系啦，共度时间。 我成日都会话噶，我最讨厌就系拍膊头， 系， 即系我会，我真系咁讲噶，即系但系有阵时帮帮手，永远即系咁讲，即系永远都帮手做嘅。 不过有啲好老细咧，即系你真系帮完佢手咧，佢记在心中。 认同。有一啲咧系真系识得感谢你，未必系一个，未必其实有阵时未必系一个金钱啊礼物啊，但你见到佢嗰个感激。是好真心嘅、 嗯， 其实成条气锯晒 嘅。系啊，所以咧，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成日净系听到咧患难与共啊，或者即系就觉得咧呢句系好好噶嘛。 系。 咁而家大个你先发现咧，原来咧患难与共同埋咧可以共富贵，真系两个层次嚟噶、嗯。原来共患难好多人都做到噶。 系。 因为一齐挨啫嘛，一齐挨。 但系当佢有鹅髀饭嘅时候，就你就自己继续挨，我继续食鹅髀饭又唔同噶咯。 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就系想同人哋，因为第一次做老细嗰次就自己第一次搞 show 啊嘛，跟住咧就想做个好老细啦。因为我唔中意人哋平时成日话阿祖帮帮手啊，帮咩手啫？大家专业噶嘛，你咪用钱去买人哋嘅帮手咯。跟住我就用钱去买人哋嘅帮手啦。咁大家都合理嘅人工啦，最终咧佢哋系有得食饭嘅，而我系蚀钱嘅，因为我。有阵时又搞笑噶，即系有阵时你又用翻老细个角度去睇嘅时候，我对所有人都好啦，但可能最后尾咧系对自己唔好嘅。但 系 我嘅选择嚟噶， 翻到嚟嘅时候咧，虽然蚀咗钱，但系见到大家咁开心，又好似值回票价咁。 同埋嗰啲童话故事咧，你放心啦，可能喺一个突然间落魄嘅冬天。当你失缩喺街头嘅时候，突然间就会有个温暖小手俾一个面包你，而你抬起头望住呢个陌生嘅男子，佢同你讲：阿祖，嗰阵时咪就 系 你请过我哋做嘢咯， 系 得人因果千年记， 可能第时就有回报啦，系咪啊？ 系啊，所以唔使咁心急。 我冇心急啊，系我嘅选择嚟噶嘛。我始终都会觉得咩都拍膊头，咩都话唔该晒，多谢你唔足够嘅。 系啊， 所有嘅港铁员工啊，或者我哋喺呢个办公室里边啊，有帮老细抢险，有解决个艰难问题嘅朋友，我哋。向你致敬。 系啊，如果之后你个老细咧去咗打高尔夫球嗰啲话咧，都同我哋分享一下， 一齐打咯。打哥啫，唔系打佢啊。 如果这算话难，别让你太孤单。失意与落叶，漫天的瞬间。谁的双手一转弯，够让你心内平淡。一个人炎冷，拥抱尚未晚。 挨不过这极限，用我作你支撑。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步速太转弯，到目标都。 一个人落山，风会特别冷。 同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当天根本多重， 也必要被逐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着风，冰冷面孔，都抵不上这夜仍然抱拥。我愿说下过，亦带着希望的手信，走过寒冬，拥抱成功。改天想起，这次不算冬。 人与动物明白个感受，会知道日久见人心，患难现情真，现情真。 何必困忧，光积存手中，希望在明天同步过冬。 挨不过这极限。用我作你支撑， 不过要坚守，绝不可折返。 步速太转弯，到目标都要返，强奋阻碍其难。 一个人拿伞， 风会特别慢。 同 步过冬，一起对付寒风。 也必要为昨日快乐的日子操纵，面前疾风，冰冷面孔，都抵不上这日迎面抱拥。 同步过冬，一起期待晴空，相天不怎么重。 我要说怕过，亦带着希望的手信。走过寒冬，拥抱成功，改天想起这次不算冬。 重步过冬，扬起期待晴空。 走过寒冬，拥抱成功，悲伤的天不要求 记住啦，记住啦，老细同你讲同步过冬嘅时候，你记得同佢讲翻句，咁你记得都加人工啊！系啊，同步过冬啊，群星大合唱啊！喂，当我哋咧去即系食市度买嗰啲咩鱼啊，食嗰啲咩海鲜嘅时候咧，系咪通常咧你都会见到咧佢会有咧两种价钱咧？即系譬如话俾你听，呢啲就叫做咩养殖场嘅，养殖场嘅，有啲 写到明嘅咩？好 有啲会噶，因为有啲 冇写嘅，佢只系写到明野生嘅啫。 系啦，有啲就野生， 佢就唔会写养殖场嘅， 即系海鱼同埋养鱼嘅分别咁 样。系啦，海子同养子一样啊，真系啊，就收养翻嚟嘅。 海子吓， 有啲系圣子咯， 蟹子啊，蟹子好。 系啦，咁边啲 子 啊，全部都边啲贵啲嘅，边啲贵啲嘅。 梗系野生啦， 野生 海鱼咯，嗰啲梗系贵啲啦。 贵喺咩地方？贵在哪里？ 贵咪就系佢喺个海自由漂，即系自由生活啊！佢捞佢上嚟嗰个过程咯。 你出只船去大海度捞啊，你应都应该要用多啲嘅成本啦。 同埋系咪好食 啲 添？ 你谂下，你养鱼嘅话，你即系你有个种咁，你可以养到100条、10000条都得咯。但系海里面唔系你话你捞几多条就几多条啦嘛。 唔系嗱，除咗呢个叫物以罕为贵之外咧，系。咪亦都系好食啲啊！通常啲人都话，其实只养嗰啲咧，即系环境啊，样样都争啲嘅， 鲜味啲嘅， 系啦，冇咁鲜味 的，真系嘅，有分别噶，因为咧自养个自家养嗰啲咧，哇，佢即系真系食得出去好难。有啲咧好难食，因为佢喂啲饲料咧系好奇怪嘅。 我会话海鲜嗰个鲜味咧，海鱼即系个大海度捞上嚟嗰啲咧，真系唔同嘅。 系好啦，所以咧话你哋话你哋唔识食啦。 哦、 我啲 TCH 全名镇江湖最识食噶啦，系咪先？蒜蓉白菜就100分就系我招牌名菜啦。 系啊系啊， 咁系咩事咧？ 错咗， 你攞一个例子嚟打击我哋两个。 冇错， 呢个家庭主妇 同埋呢一个食家，我话俾你听。 乐富，我食咗几廿年。 系啊， 因为咁，如果佢话咧，只有嗰啲 我坚持， 唔系我坚持，我都系讲个海鱼好，野生嗰啲好食。 野生嗰啲系咪先？ 因为野生嗰啲咧，佢咧就系不定期咧，又唔知去漂流去边度咧，唔知食啲乜嘢，即系冇定期咧，佢有啲嘢好食嘅。咁啊， 修补咯。 唔系，我唔系修补，即系话如果佢倒翻转 转问啦，全部修补啊。 咁佢咧就可能瞓咗去食啲垃圾啊，食啲胶啊，食咗唔知咩啊，即系食咗啲好佢根本唔知咩嘢嚟嘅，分分钟就有啲问题嘅。但自家养嗰啲又唔同啦，佢肯定硬性，早午晚三餐作息定时。 咁究竟野生贵啲定系养殖嘅贵啲啊？ 野生嗰啲贵啲嘅。 咁你头先讲完呢一抽之后，都系野生贵啲。 头先你又贵啲啫，但系唔等于好食啲啊嘛。 嗱，其实咧真系嘅，所谓 贵 同埋平咧，你就自己睇价钱啦。但系咧。唔一定要揀野生啦。平時我哋就會覺得，喂，如果俾得起錢嘅，梗係買野生嗰啲啦。即係頭先嗰啲好處有曬噶啦嘛。 兩稱咧爭好遠， 即 係 爭好多噶嘛， 係 啦。但係咧，唔好意思啊，原來咧，起碼有某一種魚啦，其他我唔知啊。今日新聞賣咗啦，起碼呢只魚咧，如果你去街市買啊，咩都好啦。你仲問定佢，喂，野生定飼養噶？喂，野生唔要啦，咁樣。芋頭。 乌头 点解咧？ 点解咧？嗱， 乌头咧即系潜藏于食，可能食好多一啲叫做重金属嘅嘢系嘛？ 原来佢话乌头咧，你攞嚟养颜真系一流啦，因为点解咧？佢有好多胶原啊，佢有好多微塑胶喺里边啊。佢咧就话啦，因为咧今日有个新闻咧，佢就其实环保啲团体咧就话俾你听，海洋咧受嗰啲微塑胶污染，咁啊本来咧就话啲蚝咧就好受影响嘅， 系 点知咧唔单止系呢啲蚝壳， 啊贝壳都有啊嘛，蚝有啦，贝壳， 佢而家话鱼都有， 鱼有啊，之前呢个乌头咧，旧年都有出呢个报告嘅， 系啊，又系咁， 话佢哋咧拖汤吐出，哇唔知有几多十粒啊喺里边， 系啦，咁佢就话咧而家咧话劏开嗰啲乌头咧内脏藏胶啊，咁咧佢嗰啲养鱼嘅会长咧都咁介绍噶啦，佢话含胶嘅乌头咧一般都系嚟自野生噶啦，嚟自咩东海啊，咁佢话咧里边啊食咗好多污糟嘢咧，好似阿天话斋咧，咁佢咪里边好多骨胶原咯， 系啊，佢唔知即系周围食嘢噶嘛， 系啦， 唔知食啲咩落肚。 而呢个时候咧，不嬲可能唔值钱嘅养殖场嗰啲鱼咧个乌头咧，佢就话。但我哋本地啲乌头咧， 我哋一定唔会食胶噶， 就唔食胶嘅。点解咧？佢哋都唔系用海水养嘅，我哋用天然雨水，受污染咧轻微好多。佢话咧就真系麻麻地啦。佢话唔止乌头添啊，佢话咧譬如皖鱼都系噶。佢因为皖鱼咧会嗱，佢话鱼肉咧本来就唔会含嗰啲胶嘅。你话内脏含胶，你唔食佢咪冇嘢咯。但系皖鱼啲内脏原来会食噶。皖鱼啲内脏我哋整咩嘅咧？ 咩啊？ 原来就系我哋讲过咩？细个见到鱼肠，见到鱼肠嗰个鱼肠咯。 哦，系啊，系啊， 系啦， 滚鱼肠系会整嚟食嘅。 系啦，呢个真系食得少啲，佢就即系我食得少啲啫。佢话原来好多人中意用咧玩鱼嘅鱼肠嚟蒸蛋嘅。 哦，系啊。 所以佢话咧嗱，乌头你就话我唔食佢内脏啊，但系如果你食玩鱼咧，佢话好容易咧。就有埋呢个咧叫做蒸胶鱼蛋啦， 哇！即系蒸埋里面噶咯，真系。 哎呀，因为佢用内脏嚟做鱼肠啊嘛。 我睇到另外一个报告咧，话咧蚝咧都几严 重。就 系蚝 啦，系。 就不论系本地嘅养殖场咧，或者系入口嘅话咧，都系受到啊， 对 呢个微塑胶嘅污染啊， 系。 18个样本啊，全部啊都系咧超晒标噶，咁啊大家都要留意咯。 咪所以咧，坊间咧有啲环保团体咧都叫大家咧尽量咧，因为嗰啲微塑胶系点样嚟啊？佢话咧，因为你啲磨磨砂 系啊， 你哋啲人啲磨砂咧， 牙 膏有磨砂牙膏啦，磨砂面即系洗面嘅嘢咧，嗰啲粒粒就系嗰啲微塑胶咯。 系啊，佢走唔甩噶啦， 因为你洗完之后你会冲落去大海噶嘛，咪、 啊、 就 系 佢哋。 咁即系你块面有磨砂啦，你个肠都会磨埋砂噶啦。 系啊，仲食埋磨砂添。 咦，下次会唔会去照肠镜、胃镜嘅时候咧，以后啲病人 越嚟越干净， 几得条乌 肉啊！越嚟越干净，哇！你哋洗得咁干净，我里边都磨埋砂，真系小心啲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新地前联席主席郭炳恭今日刑满出狱，满头白发、着西装、打红色格仔领呔嘅郭炳恭，上午9:00搭车离开监狱，先分别同前嚟迎接嘅一对子女同埋细佬郭炳联拥抱。佢话今日嘅心情好特别，好兴奋，寻晚无法入睡。他说自己心中并没有怨恨，但狱中有挣扎，日子不易过。40个月在狱中有自责和失望，但有神同行感到恩典。郭炳恭说现在最想回家，暂时不会重返公司工作。人口政策关注组召集人谭海邦提出，将每日单程证配额减半至75个。他在本台节目说，家庭团聚并非凌驾性的权利，如果中港婚姻人士要团聚，可以选择到大湾区居住，而港人如果要申请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配偶来香港，都要经过严谨审批。他形容单程证制度令内地人有特权。出席同一节目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施丽珊说，目前每日150个配额下，也都有家庭要轮候4至5年才可以来香港团聚，他对配额减半有保留。不过施丽珊同意，特区对单程证审批和申请人的资料掌握不足，有需要争取更大程度参与。长沙湾绿置居项目丽翠苑合共2545个单位，房委会今朝早公布价单和售楼说明书。屋苑有4座，最便宜的单位在底层，实用面积184尺，售价93万几，平均尺价5068元。最贵的单位就位于高层，面积450尺，售价306万几，平均尺价6805元。房委会早前收到超过40000份申请，超额认购超过14倍，项目以42折出售，下星期四开始安排合资格的中签者拣楼。联合国公布全球幸福报告，156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蝉联最幸福国家。香港同去年一样保持在76位，台湾排25位，中国大陆下跌7位，排在93。研究除了询问相关国家和地区公民的幸福感受，也都根据预期寿命、收入和社会支持等的指标做评估。头5位除了排第1的芬兰之外，其余依次序是丹麦、挪威、冰岛和荷兰。面对脱欧的英国排名不跌反升，由第19位上升至到第15位。至于美国的排名继续下跌，排在19位，是历来最低。报告显示，全球最不幸福的国家是南苏丹。联合国说，南苏丹因为内战造成40万人丧生，60%人口面临食物短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天仍然温暖，稍后及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转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418点，升97点，总成交金额39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3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4点，升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79.4跌1.45，腾讯控股369.2跌8，中国平安87.85升1，新华保险41.1升3.25，同城艾龙16.38跌5.2，信宇光学科技92.8跌2.8，华夏沪深346元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10.62，瑞士法郎0.991，澳元0.716，加元1.33，新西兰元0.694，人民币6.681，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3。港金现价报12,32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8.48美元，卖出1,318.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由于有修树工程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慢线咧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啦，龙尾就接近亚街路街噶，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由于有修树工程封咗慢线啦，咁龙尾就接近亚街路街。另外啦，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落红梅谷路嘅支路啦，去翻大围方向啊，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狮隧出九龙啦，落红梅谷嘅支路去大围方向咧，都系需要封闭噶。咁但系咧就冇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嘅交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咧就喺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道国际学校上行啦，狮隧入口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啦，同埋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在乎你。 Give me five 嘅天儿波盛新年求咗支签，暗示有新人加入。 迷信嘢靠唔靠得住噶？ 唔通唔止加入一个人？ 系咯，究竟发生咩事呢？真系一个谜啦！ 4月1日你就知做乜？拜拜。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系。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Coe 是一位加拿大混血儿，他不单止是香港青少年花样滑冰的代表，他还很喜欢这一种嗜好。想了解多些吴以晴，记得留意收听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钟杰亮、杨日晴的《打开世界》。 Sir, Sir, 我要投诉啊！ 又系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你又冇人要啊？ 唔知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而家打， 马上打， 即刻打 呢个电话，阿婆都打 一 1872388，丰于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先报报天气先啦。 26度气温，相对湿度76%。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啊，湿湿立立嘅天气咧，因为湿度高啊嘛。 又湿又热啊， 系啊。 我想讲，今次起码见到有少少嘅阳光。 有有有有有。 觉得好似冇咁湿， 爽好多。 但系条腰都仲系痛。 哎，既然腰痛同埋湿嘅话咧，最好不过啦。 系， 你练佢啦，真系。 睇下医生，系啊，因为你有啲病。 好啊，好爽。 哥哥嚟啊，嚟啊，嚟，瞓低瞓低。 好啊， 帮你 边位啊？但系我唔识点样。 我系物理治疗。 你行得入嚟。 喂，好啊，条腰痛。 系啦， 算啦， 我物理先系不要理会你， 系 啦，物理 你， 咁我继续带翻个提示 啦， 物理治疗师，系咪咁我都会继续帮你治疗噶嘛？ 系啊系啊，系 啦， 痛啊， 除裤啊， 吓系啦， 我条腰痛喎，除裤， 你唔除裤点按你条腰啊？ 哦，咁除啊，除咗啦， 好啦，你着高腰裤，咁你唔除得我点按你条 腰？咁又合理又合理，我除咗啦。 我哋请我哋呢一个物理治疗里边嘅首席红牌阿姑， 好好好， 佢嚟帮你按啦， 除低啲啊， 系啦 系啦， 咪除咩低啲？除晒 啦， 条 裤棉裤除晒噶啦，仲要除低啲？咩 啊？ 咁嘅咩？做物理治疗要除晒。 我呢只物理治疗不要理你嗰只， 我听佢讲。 不理你感受嘅物理治疗， 不理你啫嘛，咪除晒佢咯，系啊。 讲紧咩先？ 嗱系啦，因为咧即系琴日咧就睇咗单新闻，咁就话咧有一个叫做court case完咗噶啦。 系。 咁咧就系话咧有个女病人就去睇医生，咁啊即系睇脊医，咁跟住咧就喺治疗期间咧就觉得啊，好似受到啲不必要嘅一啲部位，系啦。一啲部位你系咪需要去到掂到呢？咁 我都可以讲清楚噶，因为都报纸都写晒出嚟嘅。 系啊，嗱，咁佢就话咧，当时咧嗰个女病人咧，佢就话啦，俾佢咧就双手咧就牵起咗佢嘅内裤啦，又触碰咗佢嘅私处啦，甚至乎咧就有双手就掂佢个臀部啦，咁样。咁咧最紧要咧就系佢话咧，个女事主就话喂。冇得我同意，又或者冇事先咧警告过我， 系啦， 即系你连讲声话，喂，睇到啊，除你条裤啦，都冇讲过， 即系会接触到你嘅身体嘅， 系啦，又冇讲嘅，咁所以佢就考唔舒服啦，佢觉得喂唔系啊嘛，喂，我睇脊医啫，我谂住我睇即系腰骨，咁你点解又要搞到又摸 pat pat， 又会摸到髋关节啊，又要摸到私处，最紧要系咩？点解要掀起内裤咧？咁样 系啦， 系啦， 咁咯，咁所以咧，即系佢感觉到好似被冒犯咁，所以就于是。似乎就告上法庭啦， 系啦，嗱咁点解法庭最后判咗咧系无罪咧？咁因为 其实嗰度咧就判咗呢个脊医有罪嘅， 佢而家上诉， 上诉咧系今次系宣布咗佢得席嘅， 系啦， 脊医系冇罪嘅。 咁因为咧佢就话佢哋揾咗嗰啲叫做专家证人啊，咁咧然后咧就话有啲动作咧就系属于诊治嘅正确方法。咁啊个官就譬如佢会认为咧个女事主求医之前咧系因为脊骨问题行唔到路啦，咁咧嗰个叫做上诉人啊，即系涉案嘅脊医咧按压佢嘅臀部同埋大腿髋关节咧。正确做法嚟嘅，咁使用薄荷膏啦、镇痛膏啦，或者一啲润滑作用，或者有加强疗效咧，亦都合情合理嘅。咁再加上人体嘅结构咧嘅常识咧，当你按压女事主嘅大腿髋关节嘅时候咧，无可避免就会接触到对方嘅大髀罅，甚至乎系私处嘅。而为咗咧喺呢个位置搽药膏同埋避免啲药膏抹甩咗佢咧。咁啊，上诉人咧掀开或者拉高女事主嘅内裤咧，亦都属于有必要嘅做法咁样。 系啦，即系咁样啦，系啦，即系呢个情况就系、是，即系呢个 case 系咁样啦。咁我哋就话啊，会咁样嘅咧，即系。 即系呢个 case， 因为我哋就净系单凭文字咧，你 系 佢都判完啦，咁你就好难有啲咩即系好进一步加把口噶啦。 系啦。 但系因为呢个世界上就唔系净系呢个女病人会睇呢个脊医噶，呢个世界上有好多病人咧会睇脊医啦、按摩啦、物理治。治疗啦、骨医啦、 中医又好、 西 医 啦、推拿、铁打、针灸啦，咩都齐晒噶啦， 都会有医师同你咧身体接触嘅，系啦。咁我哋就系想问下大家啊，有冇试过一啲觉得啊，好感觉都唔系几舒服嘅咧？即系即系掂到一啲好敏感。 即 系 你容唔容易判断到啊？因为呢个行业咧，其实咧嗱，即系双方都敏感噶。病人就固然啦，我哋而家可以慢慢讲啦。但系你话做医生嗰个， 系 佢唔惊你啊？ 惊噶！ 我掂你一阵间，如果掂多咗、掂错咗咧，喂，真系一 新冠飛嘅，即係唔係講緊呢個 case 喎，係講緊你平時嗰啲咧，可能佢都會驚噶嘛，所以係好值得討論嘅，即係雙方都會有好多嘢想講。 係，我哋講個病人嘅角度先啦，我哋呢度就有一個長期病患者，係咪先？ 其實大家都有睇過啦， 有啊，我哋頭先只係咪後講咧，我哋三個分別地都有一啲嘅經驗，都有個問號嘅，即係究竟呢類型嘅譬如醫生嘅講解夠唔夠清楚咧？喺你接觸你身體之前，又或者係咪真係有實際嘅需要咧？其實我哋分別男士、女士都喺度啊，大家都有個問號喺度。 嗱，我先講咧，就係譬如如果用自己呢一個身份睇病咧。咁啊，真係冇乜尷尬，因為男人啊嘛。 啊， 係。咁所以咧，即 係男士相對地係冇女士咁容易有尷尬嘅情況。 係啦。同埋定係你哋嗰個覺得啊，就算佢掂到都好正常啫，會唔會咁樣？ 睇下邊個做嘅啫噃。 例如？ 因為你治療師係你，咁點算啊？ 咁又如何啊？ 喂，我喊都嚟唔切嘅喎。 嗱，即係其實你 我唔做啊，我唔做啊，放我出嚟啊，放我出嚟啊咁啊。 咁你即係話會覺得，咦？如果係一個靚嘅物理治療師嘅， 即係咁講啫。 咁你就唔可以咁樣去。 咁當然唔得啦，一定。都是专业的嘛，是不是？ 同埋你应你是有不舒服，你去看医生又好，你去按摩又好，你都会信任那个是专业的人士来的。即是我没有这个的防备之心的本身。因为人是专业的嘛，即是你要去到的话，他觉得你需要除裤，他会接触你的身体，那就我觉得是人家有这个要求，就是我有实际的需要咯。所以我本身是很信任所有医生。 譬如说我举实例啦，譬如当我试过去做首先当普通按摩嘅，我好记得嘅嗰阵时咧，系嗰啲普通嘅按摩嗰啲阿姑阿姐咧，佢对我按嘅时候咧，佢都讲到明，佢就话：嗱，老老实实，因为你系熟客，做咗你好多年噶啦，因为嗰时街坊啊嘛，佢话咧，我先至会帮你咧，你大髀痛咧，佢会帮你咧掂到大髀内侧。佢话普通客咧，佢话绝对唔会，佢话应该俾人投诉点算啊？佢话以为咧，即系做啲咩不当， 姐姐嚟嘅， 姐姐嚟嘅。所以当佢讲嘅时候，我心里边谂，姐姐都好难会。 唔会你 咁样啦，应该唔会啦，系啦，何比慈母咧，真系。但系佢系讲到明咧，佢一定会保障自己。 系 咁，就算佢真系咧帮我按，因为你真系痛嘅。如果你按摩嘅时候大髀内侧咧有啲唔知淋巴嗰啲咧，佢都系攞条毛巾咧遮住咧，佢攞个踭或者攞个手掌侧咧，即系佢会用一啲好容易引起误会，唔会攞手指撩你嗰度。 即系起码中间隔咗重嘢啦。 系啦， 毛巾又好，丝巾都好啦。 系啦，但系佢讲到明咧，佢话如果你系生客嘅话咧，普通咧，佢话佢唔会够胆，佢唔会。帮你按嗰个大髀 内 侧位嘅，因为佢话好容易引起误会嘅。咁当然啦，我见到佢知道呢个误会唔会发生啦。嗱，所以首先第一，佢都惊嘅， 同埋佢都讲得好清楚啊。 冇错噶， 啊、 好啦，第二啊，譬如咧，我有试过睇脊医啦，咁咧佢系要你瞓低啦，跟住咧有时佢会咧做一啲咧咬你腰嘅动作嘅。 系 咁啊，咬你腰咧，佢唔系咧真系，即系将你成块饼干咁掹断噶嘛。 佢会翘住你手脚啊，咁样即系成双两个以合为一咁样控制嘅。 嗰阵时嗰个靓女嚟嘅，跟住心。哇！咁呢铺咪真系，哇！我条腰有排都好唔翻，佢啊真系，梗系点会益你啊？佢就保护自己嘅，佢攞几条毛巾，佢就会咧 搭 住喺你身体度，同埋最紧要垫住自己。咁咧，佢仲亦都会叫你用双手咧，自己譬如话抱住自己两个膊头。咁除咗固定之外咧，咁都隔咗层啊嘛。咁当佢再抱住你嚟压嗰下嘅时候咧，咁你咪互相即系会有防范，可以避开到咯。因为嗱，而家咁啱系个女嘅治疗师对男病人啫，可以调转噶嘛。佢可以男治疗师，你 系 女病人嘅。咁到时就个病人就唔 系 好似我咁谂噶啦嘛。所以佢都会有呢啲规矩咧，即系做出嚟，佢唔会即系制造个机会咧，系无端端你个胸会掂到佢咁样咯， 系 唔会噶嘛，因为咁样就唔专业噶啦嘛， 系啊， 嗱，咁所以咧，譬如有呢啲门路咧，其实如果你帮衬过呢啲比较正规嘅时候咧，咁可能你就容易多个即系一个预防啊， 但 系我想问，点解呢个又唔使嘅咧？直接叫我胸掂佢，又古怪啲噶 啦，个医生 系啊，你又古怪啲噶啦， 隔住一条个所谓毛巾啦， 争好远噶啦， 当一沓毛巾就 争好远噶啦， 你真系觉得争好远？ 真系争好远咯，已经有啲嘢挡住咗噶咯。 我咧就嗰个经验，我就好唔舒服啊。 系 我之前都其实讲过，我咪话我照呢个叫做 淋巴颈 甲状腺嗰个颈个位，我都要瞓低嘅，瞓低照嘅。咁瞓低照嘅时候咧，咁啊即系要照超声波，系咪？咁跟住咧就佢搽啲 gel 喺个颈度啦。咁跟住咧，咁啊照咯。但系嗰个照嗰个人咧，佢系有个cushion 咁嘅嘢嘅，四方 cushion 咧就搭咗喺我心口度，跟住咧。 佢即係佢揸住個嘢照啦，但係佢照完之後咧，其實喺度做撳緊嘅電腦時候咧，佢嘅手係晾咗喺個 cushion 度咯。 完全唔同，佢呢個係冇醫療嘅需要啊嘛，佢就算墊塊板喺上面，你都可以投訴佢。 唔係，但係阿田講緊嘅 唔係我知啊，完全唔同嘅意思係咧，唔係墊唔墊塊毛巾啊，佢呢個動作係冇醫療需要啊。 係， 佢就算墊咗一塊板，完全墊唔到你個胸咧，你都可以投訴佢。你做咩晾喺我心口度？ 係啊， 同我頭先嗰個唔同啊。 我到今天我都覺得係好唔咩㗎， 你嗰、 那 個你嗰個 係 直接。 揿紧电脑，你做咩喺度落机啊？我心口上面，虽然你夹住个 cushion 啊， 厚定薄噶， 都唔系太厚啊。 系，所以唔啱咯。我头先， 我谂最紧要讲嘅系你嘅感受啊，因为你的而且确有一个唔舒服嘅感受。 我到今天都系觉得好唔舒服，我都保留住啲。 我都系觉得，因为你个处境同头先我嗰个唔同啊。 系啦，你头先个治疗， 你系一定要治疗啊嘛。佢掂唔到你，佢咬唔到你条腰啊嘛。阿田头先讲嗰个。你照超声波讲解电脑，你只手自己唔识递高咁， 好明显佢即系嚟浸一浸啊， 唔啱咯。呢个真系 唔知有冇咸湿嘅谂法，但系起码攞你个身体去借你，仲有一个即 系 女士重要嘅敏感部位嘅话咧，就真系有少少尴尬。 系唔啱噶， 我都真系到今天我都觉得唔舒服。虽然你话隔住咗嗰个叫 cushion 嘅嘢啦， 嗰一刻我想问一下，点解你冇反应呢？如果你觉得唔舒服，你觉得啊，开头会唔会系因为太唔熟悉医疗嗰个程序系点？系咪觉得啊系 有？系咪有需要咧？ 系啊系啊系啊！咁事后完咗个过程之后，原来头先嗰下嘢你唔咩噶咁， 即系唔关事嘅。 咁我就冇再出声啦。 啊，因为好多人可能咧当下，你如果要质问佢咧，又好似觉得我系咪唔信个医生咧？ 系。 一阵如果人哋话喂你谂多咗咯，即系医疗部分咧，咁我会唔会好尴尬咧？点拗落去咧？ 系。 一般都会咁样嘅。 头先豪姐咧开头咧就按摩啦，我都有啲嘅经验嘅。嗱，我就未必一啲好专业嘅按摩啊，物理治疗嘅治疗师啦，即系普通系揼骨嗰啲嘅。试过其实经常性都会嘅，即系当你推油嘅时候咧，咁你真系冇衫冇裤着噶啦嘛， 有 你点推油啫？ 内 裤咯， 内 裤咯，试过其实有男嘅或者系女嘅按摩师傅都有喺度嘅，佢哋去按摩到我lower back 即系腰下边嘅地方，被地方啦，又或者系个 pat pat 嘅地方咧，佢哋都会一嘢。 掀起嘅， 除咗你条内裤咯，但系我身系趴喺度嘅。 但我想话咁咪成个月光走出嚟咯。 首先嗰样嘢系我完全冇所谓嘅。然后之后豪仔话咧有啲嘅， 咁我有冇同你之前讲话？ 冇，但我会话其实，因为我不嬲，我会话好多， 咁 佢唔会系扎扯烂佢嗰个嘅感觉嘅。佢冇同我讲，而我亦都觉得冇唔舒服嘅。女师傅又好，男师傅又好，我 系 完全 OK 嘅。头先豪仔话咧，大髀嘅内侧咧。其实按摩嘅时候好多师傅都会做埋㗎。咁、 啊、 我亦都觉得冇唔舒服嘅。 系、 啊。不过。 有冇舒服啊 我舒服㗎。 咁、就好囉。 即係揼骨㗎嘛你就求舒服啫系咪但有试过有一次呢就同一班嘅朋友。 最 紧 要 舒服。 咁唔系囉我觉得最紧要舒服啦。 我试过有一次呢同一班嘅朋友呢就去到。系啊泰国啊。 泰国。 去到泰国度揼骨。咁有男有女嘅但就全部就 系 独立嘅房间。咁样啦。到大家揼完啦啊两个钟之后呢出到嚟。咦点解你咁快嘅咁样。有一位男性嘅朋友我哋同伴嚟嘅。佢就话我入去啊，五分钟我出翻嚟啦。 系啊，点解？ 因为跟住咧，唔系就因为佢嗰个嘅师傅，佢觉得佢有唔系 唔正经， 佢有唔正经。 男定女噶？ 佢我朋友系位男士， 个师傅 个师傅都系个男士。 O K， 系 咁佢觉得接触有唔 正经，摸落去系啊嗰个 系啦，即系你揼骨，你通常你都系揼条颈噶各样嘢，你做咩一嚟就摸 pat pat 噶啦？即系咁样，做咩做个啰柚咁需要啫？咁按摩咩？ 跟住再攞纸巾嚟拗你， 佢已经讲咗一次，就话你做翻即系我要系正经按摩，系啦系啦，你呢度开始啦咁样。但系好快两下 rip 又去咗个 pat pat 个位嗰度啦，咁样。但系我哋全场，我谂嗰日都有七八个人一齐去，有男有女，有男师傅，有女师傅。我嘅朋友都有男有女，冇人有唔舒服或者，但系佢有试过咁样嘅经历，即系咁快又嚟到个团保咁样，咁都会就 出声嘅。 系啦， 你下次我教你个朋友讲一句，包括唔会再摸落去。喂，我啱啱痔疮好翻啫， 咁就痔疮唔会传染噶 嘛？ 系咩唔会传染嘅咩？咁核突摸到都肉酸噶， 你真系，读多你年书啦，仲话医学常识咁高添，你咪病到未生痔疮咋？ 再用第二个绝招啊！我唔会俾小费你噶，咁佢应该唔摸落去啦。 知道啊，即系我谂咧，呢啲可能咧，大家去到外地按摩都可能有会有啲咁嘅经验。 咁呢啲就一定系即系佢感觉到好唔舒服啦。 我又试过咧，就系我同我老婆去睇嘅， 真系好多经验嘅嗱。其实欢迎大家打， 大家可以打嚟先， 1872388都讲下喺你 醫療上面咧，有冇啲咩身體即係醫生同你最身體接觸嘅，有啲覺得感覺好唔舒服， 係 即係你好有懷疑嘅，等等都可以同我哋傾下。 係啊，你個經過係點樣啦？通常你點樣去判斷究竟佢係一個醫療需要啊，定係你覺得喂係咪有啲唔正經咧？ 係 咁，你夠唔夠膽直接就 say no 問佢，定係可能好似阿田咁樣話？ 係啦， 忍咗先啦，唔 知 咩 事。我都唔知佢係咪咁樣。 係啊，其實咧，譬如我哋網上留言都無人歡迎，我已經睇到有一位嘅聽眾咧，佢喺網上面留咗個言，但係嗰樣嘢咧同醫療嘅情況冇關嘅，交游水。 哦、 即 係 其實一樣都會有幾多 嘅 身體接觸嘅，咁、哦、但係有陣時又點樣去判斷嗰個係咪實際有需要嘅身體接觸呢？其實呢啲地方如果大家有一啲嘅經歷嘅話咧，網上留言又歡迎，我哋嘅電話18723888亦都係無人歡迎嘅。 當然啦，醫生、醫師啊，游泳教練啊， 嗰啲按摩技 師 可以打嚟 講下，都歡迎你打我嚟講下啦。 可能你都吐曬苦水嘅，喂大佬啊，你全身上下都話唔掂得嘅，我都唔知點同你做啦。 其實我哋三個仲有好多唔同嘅經驗，繼續同大家分享 啦。18723888啦，歡迎打嚟。讲下， 街中飘雨，车篷伴开我身湿透水，独自飞驰追忆，挥不去忧虑。当天的我不曾爱惜你，痴心暗许，常令你独垂泪。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摄取，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搭快车雨中追，但愿停车跟你追，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就像我心头抑郁，心中满苦泪，车厢中我心神更加恍惚空虚，连夜我未能睡，内心悔恨如有罪。当天的你已消失去，心若冷水，今天的我只有叹唏嘘。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摄取，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搭快车雨中追，但愿停车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愿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 是啊，18723888啦，有冇睇过啲物理治疗啊、按摩啊，或者一啲需要身体接触嗰啲治疗嘅即係手法呢？一般你遇到嘅情况，你觉得你舒唔舒服啊，即係安唔安心嘅。 係 啦，有冇试过有拗叫呢？即係譬如会唔会你觉得佢係喂即係有冇需要嘅，点解点多咗嘅。係啦，咁点处理嘅呢？会唔会你都係已经有咗好多方法㗎啦，譬如话一定要有姑娘在场啊。係。或者你会带埋你啲即係屋企人一起去你先安心 呢。我諗呢女士嘅经验呢会特别多。即係有陣時咧，佢哋有啲嘅身體接觸咧，佢哋又知道我係求醫咯。但究竟係咪要係咪要除咁多咧？ 冇錯， 又或者係咪要接觸咁多咧？即係好多個問號喺度㗎。 嗱，我上次咧，即係太太咧，佢條腰有事啊嘛。咁咧，總之就揾咗好多方法之後，就睇咗其中一個脊醫啦。咁咧，第一次睇嘅時候咧，真係唔知病啊。咁咧，佢睇嘅時候咧，佢就話：哎呀，你冇帶短褲嚟啊！咁樣，跟住佢就話：嚇，要帶短褲嘅咩？咁樣，佢話因為咧，原來佢話當你睇脊椎嘅時候咧，佢係一定要咧，即係會撳到你咧腰以下嗰啲地方咧。佢話除非你條褲咧可以鬆到咧可以攣高上去咧，係啦，因為如果唔係，佢話佢有啲手法咧，佢如果你牛仔褲啊嗰啲咧太厚啦，佢撳唔到落去。 明白，明白。 咁咧，因為咧嗰陣時嗰個醫生咧係好熟啊，即係睇咗幾次咧，你覺得有啲信任啊，你覺得佢真係好專業咁樣咧。咁同埋嗰次係點樣大陣仗法呢？個姑娘喺度， 个医生喺度，我喺度，个仔都喺度， 系 全家总动员都喺度。咁我老婆咧嗰次咧就真系好信任佢咧，真系冇带短裤， 系 真系都就除咗 内裤， 得翻内裤系啦。咁咧嗰阵时候谂翻都尴尬嘅，但系因为嗰一刻咧你就觉得又真系个人喺晒度，姑娘喺度，咁全部我又喺度咧，咁啊冇事。但系咧呢、 可能我系男士啊， 我哋觉得冇嘢啊嘛， 即系或者我系演员啊嘛，演员我平时真系 唔同啦，即系演员真系唔得啊，真系我知啊。 唔系啊，因为演员譬如我哋有阵时去 到 后台， 到 零秒我哋就要除晒啲衫啊，即系 我哋普通人嚟嘅啫嘛， 系啦，可能所以我但系又另一样嘢，我去睇医生咧、我真系对医生有好大嘅信任嘅，因为我拣得佢。咁咁多个医生我去睇嘅时候，如果你真系要接触我嘅身体嘅话咧，你要我除衫除裤嘅话咧，我系会觉得好合理，因为你要求啊嘛。但有阵时即系好似我哋今次呢个 court case 咁样啦，就有啲尴尬嘅情况，唔知 同埋佢会讲到明俾你听啊嘛。咁所以咧咁多人望住，咁你都觉得喂，你只手仲掂得去边啦，即系冇事嘅。 咁 你都会及实噶嘛？ 个医生会话不如唔使啦咁样咧。 佢又话如果你 OK 佢 OK 囉。 哦，即係佢都 OK， 佢都见怪世面 可能。可能係呀，咁呢个就 OK 囉。医生都可能会觉得喂你做咩俾我睇呀。 係呀， 咩头先咪后我讲过个例子囉。我去睇中医，咁佢呢针灸嗰阵时呢会针条颈同埋针个小腿都要针到嘅。咁我每一次呢已经系穿呢啲譬如 V 领嘅底衫，咁样呢就唔使除衫㗎嘛。穿条阔脚嘅裤，咁落上去呢咁就唔使除裤啦。咁点知嗰日呢记错咗，穿咗条窄脚裤要除裤啦，首先。跟住嗰件衫呢高领一啲，唔系 V 领嘅底。 错晒， 就遮住全部都要除晒啦。咁医生冇问题嘅话，啊，我俾毛巾你啊，咁样，我就俾毛巾我遮住。咁男仔啊嘛，通常就会谂住遮住下半身噶啦，咁样系啦，遮住下半身嗰、那个毛巾咧，大约去到肚脐嗰啲位嘅啫。跟住阿医师话得未啊？我话得啦。佢入到嚟，哇，其实你可以拉高啲咁样。 咦，佢拉高啲嘅意思 即系拉高啲可以遮住个心口。 系啦，你唔使倒晒出嚟。 我即系男仔就真系会以为我遮住咗下半身，咪遮住咗咯咁样。 唔系你对你下半身嘅信心比较大啊嘛。 细嘅 所以遮 住， 所以你错。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嘅经验嘅话咧，1872388咧，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啊吓。 系啊，究竟点样处理呢一啲身体接触嘅个案呢？ 展望听日仍然温暖，稍后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86点，啱啱转咗系29384点，升63点，总成交金额48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14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79.4跌1.45，腾讯控股369.8跌2毫，中国平安87.65跌1毫。新华保险40.95升3.1，碧桂园12.3升0.8，华夏汇深345.85升0.5，信宇光学科技92.5跌3.1，美团点评49.1跌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5，瑞士法郎7.923，澳元5.621，加元5.907，新西兰元5.442，欧元8.9706。每百日元兑港元7.09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139。港金现价报12,32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8.4美元，卖出1,318.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有修树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慢线仍然封闭嘅，而家都系挤塞啦，龙尾咧车龙长咗嘅，排到接近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路道咧有修树工程，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一段慢线系封闭，挤塞噶啦，排到接近培正道桥底。咁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落去红梅谷路条支路咧去大围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嘅。不过冇造成挤塞啦，大家经过请你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 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来回、黄泥涌峡道、黄泥涌道国际学校上行、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大埔公路松仔园方向大埔。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乜班政坛新秀好似好愁眉苦面咁嘅？ 系咩？我见到方志豪好意气风发、啊。 系咩？ 系呀。 四月一，你咪知做乜啦？ 陈太，你大厦部老爷 lift 成日坏、啊， 安排紧优化工程噶啦， 会唔会好贵噶？ 唔担心，市建局同政府会喺三月尾推出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资助合资格楼宇为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每部 lift 最多资助500,000噶。 咁我都叫法团揾保养承办商睇下大厦啲旧 lift 要唔要加安全装置先。 想知多啲，打3188-1188问下啦。 香港真系好多人，好多人，所以有好多故事，有故事所以动人，睇唔睇得见就视乎你有冇用心去睇。呢个系我眼中嘅香港，我系导演许学文。你眼中嘅香港又系点嘅呢？一齐将自己嘅睇法拍成短片，参加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啦！详情请浏览网页 rthk.hk/hk30s。 Sir， 我要投诉啊！ 又系你啊？你又冇钱买楼啊？你又冇人要啊？ 唔知啊 ，Sir， 我收到包裹，又收到电邮，又遇到黄牛，去超市买厕纸，佢唔记得送生油啊！ 哇，你真系好黑喎！而家打， 马上打， 即刻打 呢、这个电话，阿婆都打 1872388，风烟快活人。 喂，我系林太啊！ 吓，连你都要打？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今日呢个题目呢真係要大家鼓起勇气或者呢回忆。係啦，回忆一下呢你啲经历先得嘅。就係、是、你有冇睇过好多唔同嘅即係治疗嘅时候呢，中西啊、法啊、西疫咩手法都好啦、嗯。你会发觉啊，喺个过程里面呢有掂到你身体而你觉得係唔舒服嘅、 嗯。 即係你会唔会可以讲返个经历，就係话啊，当时你点判断，你又点反应呢？对方有冇好好解释俾你听呢？咁你事后有冇继续即係去追寻啊，定係你即係忍咗佢就算数呢？即係好多呢啲情况嘅。 嗱、啊、认真啦，即係譬如我哋睇妇科咁计啊，咁都係即係。 哦、啊、呢、這个最常嘅喎，如果咁 讲。睇妇科更加添，即係不过呢我即係。 搵女医生一定。 我一定要搵女医生啦，同埋女医生呢就算系女医生都佢隔篱都有个护士嘅，咁、我见咧，就算医生、护士， 系 你真系唔会觉得佢有啲咩嘢， 会 冒犯，系啦，即系或者 有咸湿嘅谂法啦， 即系一定系冇嘅，系啊，因为佢即系 可以得收工快啲， 系嗰样就系嗰样，即系总之就掂完地就得噶啦，咁样 或者我哋都本身都相信医生系专业嘅， 系 啦，护士都系专业嘅，系啦，佢哋做嘅嘢咧系为你治疗而唔系要攞着数嘅， 系啊，我谂病人咧最容易有。不確定呢就是冇人知道呢嗰種治療呢其實一個正確嘅程序係點樣、 嗯、 即係舉例，如果你去茶樓斟茶，如果個阿姐喺呢個頭殼頂度斟茶嘅，你梗係會鬧佢啦，因為你知道、由細到大你都知道斟茶咪斟茶就咁斟咯，點解我頭殼頂斟嘅啫，你係好有信心可以鬧佢嘅。咁、但係譬如你去睇脊椅、睇物理治療、睇咩都好呢， 即係好似我嗰次我頭先背後同你哋講，我有一次試過胃潰瘍，十幾年之前，咁其實對於我自己嚟講，我完全唔知咩叫胃潰瘍嘅，我只知我嘔血同埋我屙血，跟住我去到醫院急症室嘅時候咧，其實就個身體已經好虛弱啊，因為嘔咗好多血啊，即係失血啦已經係。咁跟住咧，去到嘅時候咧，醫生咧喺急症室咧，醫生就叫我除褲。 抹开只脚咁样嘅，即系曲起只脚咁样啦。咁、我系唔知道医生系要点样去检查我嘅。嗰阵时一个男医生嚟嘅，系我咪照做咯。我信任医生啊嘛。如果唔系你都唔会去睇医生啦，系咪？跟住咧，医生咧就戴手套。咁嗰阵时我戴手套，我都唔明系咩 事 嘅。系。跟住咧，佢就将手指咧就放咗入我身体入边度。咁喺嗰一刻咧，我系呆嘅，因为我冇谂过呢件事会出现。跟住医生咧，即系攞翻手指之后出嚟就话：咦，系你应该系胃溃疡啊，流丸啊咁样。咁嗰一刻咧，我系呆一呆，但系我冇一个会觉得系被侵犯或者唔舒服，但系我都有呆一呆。但系你谂下，依家一个男医生，我有一位男士，但系谂下如果同类型嘅事件，我个岗位变做一位女士嘅话咧，可能佢就会谂因为如果我冇记错咧，在场系冇其他嘅护士喺度，咁系一对一嘅，咁样系女士嘅话，可能佢又会话：哇，你咁样真系。即係真係進入我身體，咁變咗嘅話，係咪需要有一個明確啲嘅之前有個講解啊、交代啊咁？ 即係話而家做咩咧？點解要除褲咧？就係想檢查啲乜嘢？咁佢就會咧就會喺用咩方法啦？我會手指塞入去嗰個門路去檢測嘅，咁要講嘅其實呢個步驟，咪等人哋有心理準備啊嘛，係咪先？ 係啊，所以點解大家會有啲疑惑咧？因為我哋都唔知道正確步驟係咩啊嘛，可能其實都係正確嘅，不過你 係嘅 通知嘅時候咧有疑惑啦，咁大家可以打嚟讲下嘅，我哋亦都好鼓励咧，就系咧做医疗嗰部分嘅朋友，可能你亦都有好多难处咧，系应该话翻俾我哋听。你哋误解咗啦，你估我好想掂你咩？真系 啱啊！讲真嘅， 其实可能佢哋听系听紧啊，但系佢做紧治疗咧。 唔系佢啱啱就撩紧入去，佢打唔到俾你。好，听下第一个听众先。Hello， 你系边个？ 风衣快活人， 陈小姐。 系 你好， 陈小姐你好， 你好，我姓陈噶， 系陈小姐，请讲，系。 我咧就係、曾經喺牙醫嗰度好耐之前啦，就做過護士嘅。咁咧就試過有一次咧，有一個女病人就同我講，就話個牙醫咧就掂到佢個胸。 係。 咁我當堂就窒一窒啦嚇。 係。 你本身係咪喺現場入邊噶？ 我唔喺現場。係 之後跟住嗰個病人同你講。 係啦，同我講啊。 係。 啲佢係其實就話。你医生是衰人啦，即是咁样啦。 即是话嗰个医生衰人咁样，是。 是啦，因为我分离啊，所以我就即是听咗，我就冇乜点话特别讲啦。咁后屘呢佢我就到下一次佢再嚟嘅时候，佢就带个朋友嚟啦。 是。 个朋友呢我哋通常呢就唔会话俾个朋友入去里面嘅。咁係啦，佢朋友坚持唔肯走，医生叫佢都唔肯走。 是。 咁一定要睇住佢 friend， 跟住咁就睇完牙咁就即係完成咗啦，咁兩次嚟。咁但係我都覺得呢個女士呢有啲奇怪囉。 係點樣呢？ 第一次嚟佢冇帶朋友。 係。 第二次嚟佢就同我投訴啦。第二次嚟佢帶朋友嚟。 係。 咁即係佢投訴完之後呢，咁我一路都冇話咩嘅。 冇理佢。係。 係啦，冇理佢。 結果呢， 到有一次呢，我個同事呢就同我講，個醫生呢就好衰啊咁样。 嗯， 你同事啊，你个同事同你讲啦，系啦， 系啦，佢系做清洁嘅， 系， 佢就好衰。 点衰？点衰法咧？佢讲嘅时候， 佢话佢有即意思话揩油啊。 哦，真系会揩油。 系啦，咁呢个系第二个咯。 系。 我就当时咧，我就话咁啊，你清洁嗰时咧，见医生入嚟啦，我同佢讲啦，咁你就走开啊。 OK。 吓，唔好清洁啦，咁你出嚟我哋询问处嘅地方啦，咁样。咁我开始就留意呢个医生啦。 嗯，系啦。 咁因为唔系话成日接到啲投诉，所以我就唔知系真定系假啦。 系。 咁啊，到有一次，就我咧就牙咧就要切牙痛啦。 系。咁你又揾翻个医生啦。 系啦，揾翻我喺度做，梗系揾翻自己的医生啦。 冇错。 咁咧就佢咧就后屘话我只牙蛀得好深，要做牙根。 系。 咁做牙根，你知道做个方法系好时间好长。 系。 咁咧就一路都冇嘢嘅，但系当我啲同事行开咗咧，我就发觉佢咧用只手揸揩我个胸啊。 我又系咁样。 我就开始明啦， 点 解病人投诉啦？ 系。 跟住咧揩完之后咧。我因为我隻牙咧系做紧牙根，系即系唔喐得噶嘛，我 系明白， 系咪即系又唔嗌得噶嘛？ 系， 即咁唯有咧就冇办法啦，就俾佢揩咗油啦。 嗯， 咁我咧就隻眼神就好赖住个 doctor 啦，咁样。 嗯嗯， 我心谂 咁近你都死，咁啊真係好嬲啊！ 係， 嗯， 即係你咁後屘咧就後期我就冇幾耐唔做啦， 梗係啦， 係啦，即係我唔做啦，我覺得呢個醫生冇醫德。 但你事後，你事後譬如話你即係倒完牙根起得翻身嗰下，你冇問佢你頭先做咩嘅咩？系咪啊？ 啲同事入咗嚟啦， 嗯， 佢系啲同事行开一阵咋， 就哇佢就冇咁快手啊，好狼下喎， 系啊， 系咯， 行开。因为 即 系啲同事， 喂，我唔系，我想话咧，其实牙咧，即系当你瞓低嘅时候咧，其实即系都近嘅，即系对同个心口其实得一纳米，咁系咪即系 冇需要？佢冇需要，因为我哋做开呢啲都知噶， 一定唔会。 我 啱啱做咗成三四次嗰个牙，我都连得个姑娘掂我冇掂过，个医生啊固然冇啦。 唔整只牙掂到个只手踭掂到空，你就算系冇理由咁低噶嘛？ 系啊，唔会啊，掂唔到噶，掂唔到噶。 咁即系 我 系啊， 以我系唔好意思啊。 系 咁以我讲咧，就觉得系冇可能咯。 系 咁 ，OK。 我知咁变咗啦，我就知道系咩事啦。 咁你事后有啲净系辞咗职啫？ 我已经惊咗医生啦。 梗系啦，唔系正常嘅，你惊咗佢。 我亦都唔需要跟呢啲冇医德嘅医生啦。 系 我点解要跟啲咁衰嘅医生啊？我又唔系话唔识吓，我识嘅可以跟第二个可以做第二份啫嘛。 唔系我知，咁但系跟住咧， 事后你有冇作出啲咩 有冇投诉佢 咧？ 因为你明咧，你就下个病人就又俾佢虾油噶咯。 我同我同事讲咯。 吓，佢哋有冇信唔信啊？ 结果同我讲，系咁我就再同事讲。 吓， 啱我啲同事，因为有一个同事系跟医生去，佢有两个诊所噶，一个喺九龙，一个喺新界。咁我系做新界一个，咁啊个同事咧就出去九龙。 嗯， 九龙嗰个咧。就有一次佢就即係見到面啦，咁啊即係我個嗰時仲即係辭職，即係一個月通知噶嘛。 係。 嗰期間佢竟然同我講咧，個同事同我講，佢話個醫生喺出邊有個女人， 嗯， 就喊住喺醫生房出嚟， 嚇， 跟住就話同佢講，就會又係話醫生非禮佢。 哦，喂，其實如果聽到咁樣咧，佢都係慣匪嚟嘅 喎。 咁我係咯，我想問下。嚟到呢刻系咪你都未有行動去，譬如去告發佢嗰啲咧？ 我就同同事講翻呢件事， 嚇， 即係你自己嘅自身經歷。 我遇到清潔工，我又遇到一個病人，我自己都係咁，我話曬俾佢，因為佢係最做得最老最耐嗰個。 喂，嗱，老老實實，我哋真係都會奉勸你咧，因為你係即係知道得。比较多内情嘅朋友咧，其实你真系可以试下投诉佢。嗱，虽然我知嘅，你话投诉过程又漫长又复杂，可能咧又唔系一头半个月就可以搞得掂嘅，但系我。 耐啦呢件事， 唔系噶，好耐都得噶。你而家 未停过咧，系咪先？ 系啊，佢而家可能系继续，即系继续有犯事噶。譬如你知道有牙医管理委员会咧，我谂你即系喂都尽下少少你嘅一分绵力。起码会唔会打个电话等佢开个 file 处理一下咧？ 换个同事讲，就话嗱，佢即系佢有咁嘅前科，已经系三单，加埋你而家喺九龙嗰单， 系 已经系四单啦。 嗯， 我就话佢呢个医生系有问题，而家我唔做啦。 系， 我话即系你系做得最老嘅， 嗯， 你系知最多，其实佢可能知噶，我怀疑佢。 嗯。 不过呢个人系打工，佢唔出声。 咩问题系你而家冇做咯嘛？咁我即系话你可唔可以事后即系而家你都去做做翻啲事咁样系啦。 我都冇做到啊，后尾就 我知， 因为我觉得我因为我唔知点样讲啊。嗰阵时我又即系初出嚟做嘢啦。咁呢份工只不過係工與工之間一個跳槽工啫， 唔係我明啊，我明啊，我明 啊， 係 啊， 陳 小 姐， 唔 係而家我哋知道 個案嘅問題，係 啊，即係其實可能你起碼都應該同你附近啲同事，唔單止講完之後咧，可能要當面同個醫生質問一次啦，甚至乎你其實你報警都絕不為過㗎，係 啊， 即係雖然你話過咗， 頭先係咪話有個牙科咩投訴？ 我就想個同事咧就留意同埋佢去質問醫生，因為佢係牙。即系讲嘢好叻噶， 唔系，其实咧唔会得一个人有责任嘅， 你唔使推落去个同事度，即系你温馨提示同事啱嘅。 我话好耐到点，我未讲时间喎。 耐到几耐啊？ 30年啊！ 30年 牙医，你据你知道咧，佢 仲有冇做紧啦？ 系咪行紧医嘅咧？ 我唔知啦，而家 你唔知咁啦，嗱，我哋都系啦， 因为咧始终咧即系30年之前啦，社会个风气嗰样嘢又冇咁一样啦，可能咧变咗陈小姐咧，要喺嗰个时候企出嚟咧，都有困难嘅。但起码而家你咧都即系分享咗啦。但我哋当然咧最希望咧，即系如果两样嘢都系嘅，如果个医生真系咸湿嘅话咧，唔想去咁做。但如果咧医生系可能系唔系单面嘅，都可以还佢一个清白啊，即系法律就系咁样噶啦嘛，系咪两边都会俾翻个公道 大家？咁啦，嗱，我哋明白事隔就真系比较太耐。咁但系咧，我谂嚟，譬如你最简单咧， 其实系想咧，一啲医护人员咧见到咁嘅情形咧，即系唔好学我咁样走咗去。 O、okay, K， 都明嘅，人都好人性嘅呢个讲法。 我走咗去，其实系嗰阵时个风气系，即系亦都系好保守啦。咁我走咗去，其实我自己件事都记咗咁耐，梗系我个心都系唔安乐。但系咧，我父母话咩特别证据啊？ 系嗱，而家啦，我哋唔好再讲翻之前啦。而家咧，我哋用而家 啲系啦，而家医护人员咧见到咁嘅情形咧，就应该系好过我哋以前好多啦。应该就要多啲出声，或者系有啲行动，就唔好净系。好似我咁樣逃避咯，我覺得 明白 ，OK。 我認內就逃避，咁但係咧就而家應該係好過以前好多，所以我覺得醫護人員應該好似啲護士咧，即係見到啲無理嘅不道德嘅。应该是要出声同埋去举发咯。 是 ,OK, 好、啊。 多谢陈小姐你嘅电话。是 啦。咁我觉得陈小姐其实而家你话佢咪完全冇嘢可以做到呢都唔系嘅。譬如你话你首先你可以呢先望一望呢个医生系咪仲挂紧牌嘅。因为佢话三十年前但如果之前个医生可能唔系三十岁行医嘅。六十岁可能佢继续做紧唔出奇嘅。 七十岁医生都大。 是啦。咁如果你见到佢仲系行医嘅话呢咁如果佢真系仲系死性不改嘅个手踭都系乱咁揈嘅话呢咁就继续有好多人受害啦。 如果医生真系衰佢已经被人拉咗啦，希望系。 唔系，咁你仲有第二个嘅。如果真系你话陈小姐，你仲系会觉得想做嘢嘅，头先我都话啦，你有牙医管理委员会， 系啊，去嗰度投诉咯。 其实你可以去嗰度投诉，系好耐噶啦，即系呢个一定嘅。如果你同人哋讲话，你今日投诉听下有结果咧，我都呃你嘅。但你预咗漫长，你预咗咧系要即系消耗时间咯。不过呢个亦都系好多受害人点解唔想出声咧？就系佢一听到话，哇，投诉好耐噶。又搞好多日嘅，人家又要见我，即系传召证据好多次咧。但系就呢、這个就是你嗰个叫做责任咯。 系啊， 陈小姐嗰个真亦都讲咗个真话，就系话喂，三十年佢都忘记唔到，即系因为佢觉得自己嗰阵时 都未打电话上嚟。 系啊，佢冇做到嗰一步咁样，系啦、啊。好，再听个听众电话。Hello， 你系边个？喂， 你好， 系风烟快活人， 系请讲。 系三位主持人早晨， 系 早晨， 点称呼啊？ 你叫我 M 女士都得嘅，或者 好 M 女士，好 好，请讲。 系，其实咧，我系想讲咧，我曾经有呢个好深切嘅经历。头先嗰人有三十年啦，各位听众，我就十多年啦，但系呢件事我都好记得嘅。咁啊，话说咧，我其实系因为我胸部有即系发现有一啲好似瘤嘅嘢，咁啊，嗰阵时话系 cancer 啦，咁样咧就喺北区医院。啊，講得過北區醫院。 唔緊要，你個好大範圍啊，都係好啊，北區醫院啦，係。 係，咁跟住咧。 咁樣咧就因為我已經係第二次嘅，第一次嗰時候我已經喺北區醫院做過檢查噶啦。咁咧同埋做過一次手術嘅。咁我第二次咧就喺另外一邊咧又發現，咁我睇完一個香港好專業嘅專科乳科醫生嘅， 係個名字啊，唔好講啦，因為如果唔係就有第二啲程序要做啦。好，你講啊， 係我就因為冇錢啦，我就話俾你聽，你可唔可以 refer 翻我去公立醫院？咁佢就寫咗封 refer letter， 係， 咁我就去翻北區醫院。其實我第一次做手術嘅時候都喺北區醫院做嘅，咁第二次再去翻北區醫院，咁我。嗰次咧，因為通常嘅手續咧，你睇咗 referral letter 咧，佢跟住要見醫生，然之後見完醫生，佢先再決定你嗰個療程係點嘅。 係。 咁啊，話説咧，咁我就見嗰個咧係男醫生嚟嘅。 嗯。 係咧，係應該係乳科嘅 top 嗰個。 O K。 係。 係 啦，姓乜嘢我已經唔記得啦，十多年。 係。 咁樣咧，佢檢查嘅裏邊咧，其實我話俾你聽咧，原來。女性咧對於俾人哋侵犯咧係好直覺，同埋係一定係知道嘅， 點 同埋一定係唔舒服嘅。如果你冇嗰樣嘢咧，係如果你唔係侵犯，如果唔係乜嘢咧，咁女性係唔會覺得乜嘢嘢嘅。咁當佢做幫我做檢查嘅時候咧、因為我嗰粒嘢唔係喺我乳頭度嘅，佢係好明顯咧， 特登掂到佢 就 係啦，佢好明顯咧，用隻手咧特登係掂你嘅乳頭，擦你嘅乳頭。咁樣咧，呢樣嘢咧，我係知咁，因為我嗰粒嘢都唔喺嗰度。 嗯。 咁我咧去第一次嘅時候，咁我當你唔覺意碰到我。但係第二次嘅時候，好明顯咧，我直情有反應嘅。佢知道我有反應。佢即係話我冇嘢㗎。因為當時咧，另外仲有一個姐姐咧就企喺側邊，但係嗰個姐姐唔應該會睇到嘅，因為我係面對醫生，佢只係企喺我側邊，佢睇唔到隻手點樣。 即個姐姐係唔知道佢 個企喺個現場，但係角度嘅問題咧， 睇唔到嘅， 佢接觸到你個 乳頭嘅 心口邊一個嘅地方， 係啦。咁樣咧，佢就話有人企喺度，我心諗你做嘅行為係你識得點樣樣嚟到遮遮掩掩 啦，係啦，係 係啦。咁我咧係好興嘅嗰陣時，咁樣咧即係，但係我知道尋投訴係冇用嘅， 係點解 咧？第一，你冇閉路電視睇到， 是 第二，就算你咁樣講，個醫生可以有解脱嘅方式，例如去 話你你嘅呢一個嘅講法，佢嘅一個講法咁樣咯， 係啦，係啦。所以咧，我其實再第二次用佢再見佢嘅時候，我係好 alert 嘅，同埋我係好睇住嘅。 即係但 係 都仲要見佢，冇辦法。 係啊，因為要見第二次，咁樣咧，跟住就即係決定係做手術，因為佢係主管。咁所以咧，我係其實。我有一個護士朋友咧，喺北區醫院嘅，咁我都有同佢講呢個一件事。佢話：咦，佢話佢好似都聽過某一啲病人曾經有咁樣講過， 或者都有啲投訴。 係啊，所以咧，我覺得嚇，即係我哋做乳房檢查或者咩都好啦。其實我哋係知道點樣做檢查嘅，即係作為一個病人，因為我哋又唔係淨係見你一個醫生，我哋好多時會見過一啲好專業嘅。我見一個香港咁出名嘅一個乳癌醫生佢都冇咁樣做，咁我覺得佢已經斷定咗我係點樣樣，但你冇可能咯，我只係覺得， 根本 都唔關事個位置。 既然係咁咧，你會唔會都可以講下你嗰個檢查嘅經驗咧？可能有啲女士佢冇試過做呢個檢查咧，係咪一般真係唔需要話係成個胸口都要掂啊？係咪真係你話邊度有病發？ 唔需要㗎，真係係啦。 大概係點嘅咧？你會唔會都可以介紹一下咧？你嘅經驗嚇。 因為咧，你通常咧，你會有佢會個醫生有嗱，因為我先見咗嗰個好 top 嗰個醫生咧，佢係有幫我寫 referral letter， 佢會講明個位置同埋有幾 size 嘅，因為我有照嘅，照 mammogram 啊嗰啲咁樣嘅嘢嘅，咁所以佢應該知個位置嘅。咁如果知個位置咧，佢只係撳嗰度嘅啫，佢冇理由係掂你第二度嘅，你明唔明啊？ 如果佢话咧，我估啊，如果佢话我想确保你其他地方冇咁得唔得噶咧？唔可能噶系嘛？咪即系我谂啫。 我都谂紧一模一样嘅嘢。 因为新接触你咧， 系咯。 因为 佢话你系新证嘅，如果你张片， 我帮你检查清楚，即系究竟有冇其他地方 都 有 唔 准 啦？唔系咁噶嗬。 因为冇可能嘅个原因咧，系因为我 referral letter 咧已经讲明系边一个位置同埋点样样咧。你我。即係我諗我最 top 個乳癌科醫生咧，亦都已經同我檢查曬所有嘢嘅。 即 係 斷咗症啦，明白。係 啦，斷咗症㗎，所以。 女士啊，但係因為時間嘅關係啊，我哋未必可以喺呢個時候咧繼續同你傾落去啦。係， 但係多謝你嘅個案，亦都提醒各位即係女士咧，要多加留神啊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长沙湾绿置居项目丽翠苑四二节出售，房委会今日公布价单同售楼说明书，下星期四开始安排合资格的中签者拣楼，最快今年九月落成入伙。屋苑有四座，合共2545个单位，其中7个单位售价90多万。实用面积180多尺，最贵单位位于高层，面积450尺，售价306万。房委会资料提到，长沙湾天主教坟场位于丽翠苑的西北方，部分单位可能望见坟场。丽翠苑亦都受交通噪音影响，为改善情况，第二座的部分单位外墙将会有隔声装置，个别单位亦都设有固定窗，不能够开启。新地前联席主席郭炳刚今日刑满出狱，满头白发、着西装、打红色格仔领呔的郭炳刚，上午9:多搭车离开监狱。 先分别同前嚟迎接嘅一对子女同埋弟弟郭炳联拥抱。佢话今日心情好特别，好兴奋，寻晚无法入睡。佢话自己心中并冇怨恨，但狱中有挣扎，日子唔易过。40个月喺狱中有内疚同失望，但有神同行，感到恩典。郭炳光话：而家最想翻屋企，暂时唔会重返公司工作。对于有商会指当局可能会考虑剔除逃犯条例修订中的10项8项商业有关罪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重申，目前仍然未有任何最终决定。他说当局有责任解释条例，在交换意见的时候可能有不同解读演绎甚至揣测的想法都是正常。他强调会考虑正反意见，但必须谨慎处理，确保使用多年的机制行之有效的地方得以保存。李家超又说，目前要处理两个问题，就是台湾杀人案和20个司法管辖区以外的相互法律协助。处理台湾杀人案在时间上有压力，必须做好立法工作，令涉案人士面对法律制裁。南韩警方拘捕4个男子，涉嫌在当地多间酒店房间安装微型镜头，偷拍1600个住客，并在网上出售片段。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长达10年监禁和30万韩元罚款。当地警方说，疑犯去年8月至10月在全国30间酒店将微型摄录机安装在房间的电视、风筒支架和电插座内，并在11月创立网站，允许用户付钱之后观看全部影片或免费收看30秒片段。当局今个月将网站关闭之前，疑犯已经将片段出售给97个会员，据报已经赚取6200美元的收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温暖，稍后及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92点，升71点，总成交金额55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7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79.75元，跌1个；腾讯控股369.6元，跌4毫；中国平安87.8元，升5仙；新华保险41.1元，升3.25元；碧桂园12.44元，升3.2元；华夏沪深346元，升3毫；建设银行7元，跌2仙；盈富基金29.75元，升1毫；信宇光学科技92.6元，跌2.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10.53，瑞士法郎0.991，澳元0.716，加元1.329，新西兰元0.692，人民币6.682，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3。港金现价报1232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7.71美元，卖出1318.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仍然系有收树工程嘅，去沙田方向希福道咧慢线仍然封闭。咁而家车龙再长啲啊，窝打老道翻沙田塞到去啦，培正道桥底。咁就系窝打老道有收树工程，去沙田方向啦，希福道慢线封闭嘅，而家系非常挤塞啦，龙尾就去到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咧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喺新界啦。 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咧，南边围路回旋处一段都系繁忙。另外，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咧，曾经系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一带都仲系挤塞啦。就系大埔公路去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咧，曾经系有坏车嘅，不过拖走咗，一带都仲系挤塞。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亮红桥面行人来回，黄竹坑道各亮红行人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大埔公路松仔园方向大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我最近买咗香港年金。 年金不如买股票做定期好过啦。 你真係够精神睇住个市，如果啲息唔够生活，积蓄迟早干堂啊。想退休安心，就要有唔使烦，保证成世有粮出嘅香港年金。而家随时有得买啦，仲有双重保障添。医疗开支可提款，身故赔偿包冇险，打25125000预约投保啦。计划需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老公啊，请咗工人翻嚟搬嘢啊！ 吓咁嘥钱， 乱咁搬嘢会整亲噶。 健康系买不到的快乐噶，咁唔使攞钱买咩辅助机械啩？ 老公啊，有部机械翻嚟帮手啊，稳阵好多。 平安系买不到的快乐噶，但我只系想将啲手提电话资料搬去电脑度啫。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体力处理操作姿势一定要正確，我系 Phil 林奕康。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风骚快活人？你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风骚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返嚟风骚快活人啦。如果你继续有相关嗰啲叫做治疗方面嘅不愉快经验呢，冇问题喺网上继续同我哋即係分享。 冇音欢迎。欢迎嗰啲医师，係啊，你治疗师、按摩师啊、教练啊，即係游水教练等等啊，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 係啊，你哋个尴尬位系如何，网上留言冇音欢迎啊。 咁而家好热嘅气温啊。 27度 气温，相对湿度75%吓。 系好嗱，两位一定有试过投诉啦。 有 有冇试过系负责去收投诉嗰个人啊？嗱， 收投诉我又冇试过。 系冇试，即系我哋嘅工种，我哋应该唔使坐喺度听电话，又或者睇嗰封信啊，各样嘢噶嘛。 咁我喺做节目之前，我都系听电话噶，听政府电话嘅。 系。 咁讲紧一啲投诉都系咯，即系都有。 人哋都会打电话嚟，你会听嘅。 系啊。 咁你听嗰阵时咧，你会喺个乜嘢嘅心态啊？即系或者人哋会哇有几啷礼啊，或者有几激动啊咁样嘅咧？ 咁啦，即系咁，佢都系讲关于节目嘅嘢嘅，咁我都尽量可以 啦，咁系咪？ 廿几年前，咁即系佢尽量可以安抚到嘅，或者解释到俾你听嘅，咁就解释俾你听咯。咁啊，即系有人同佢倾诉咧，咁佢即系嗰啖气咧，由火咧，慢慢啦，就会冷静落嚟啦。 系啊，但系今次呢一单咧，法庭嘅案件咧判咗噶啦，所以可以讲噶吓。 哇喺话嗰个火药味浓到嘅地步咧，就真系我觉得要逐只逐只啊，将琴日阿法官啊同埋呢位婆婆佢哋嘅对话咧，我哋嘅听众去分享嘅。话说就 系 咁样嘅，有一位咧71岁嘅婆婆，因为佢咧就唔满意啊管理公司啊经理啊处理嗰个态度唔好，所以咧佢决定我要投诉。投诉佢用咩方法投诉呢？ 系 24小时之内，佢总共打咗843次电话俾呢一个经理。 系真系24小时 之内打咗800几次啊！ 我话俾你知，我哋计数唔叻啊嘛，报章帮我哋计咗， 每个钟要打成40个电话， 系平均啊，每一至到两秒就打出一个电话。 每隔两秒我都想 打啦， 考你 系啦， 真系。未停过， 真系冇停 过。 咁报道咧就话咧，每当呢一位嘅经理接到电话之后咧，呢一位嘅婆婆咧就会对住听筒大叫，又或者发出一啲冇意义嘅声音，又或者唔讲嘢。嗱，三个都真系高嘅，一系就闹。一系咧就唔知讲咩，一系就唔讲嘢咁样。咁最终咧，琴日咧就呢个九龙城法院嗰度咧，佢系承认咗嘅不断打电话罪啊。 我有个罪叫不断打电话罪噶。 佢承认不断打电话罪。 咁搞笑噶，原来有呢个罪啊！ 好笑，因为呢个琴日咧，我听我哋咧电台嘅新闻，我都听到，因为我本身系听到我哋新闻报道讲先嘅， 不断打电话罪， 跟住即刻炒翻个料出嚟啦，系啦，系啦。咁跟住咧，而嗰个官咧，我话过佢哋个对话都几 juicy 噶嘛，讲咗啲乜嘢咧？因为喺法院入边啦。系啦，佢就承认咗啦。咁啊法官、裁判官咧，亦都有训斥佢嘅，因为佢咧不停喺度讲嘢啊，婆婆。 佢庭上面都系 打断啊，裁判官讲嘢啊。 我惯咗打电话，你有电话我而家打俾你添，系咪先？ 我咪我即系俾个道具，我都惯中意讲咩先讲到嘢。 都好少听到啊，裁判官咧，我自己觉得几激动嘅。系啦，佢就咁讲啦，佢就话：你系咪有问题啊？你精神有冇病啊？打800几次电话俾人，咁无聊嘅你，嗱你再做呢啲嘢咧，我一定捉你去睇下你系咪傻噶咁样，即系阿裁判官都咁样讲呢啲嘢， 裁判官讲嘢其实都几市井街坊嘅，同我哋啲对话一样嘅啫。 跟住阿裁判官咧就驳取，就话我而家要罚你1000蚊，并且下令咧你犯案嗰个固网电话要被没收， 系啊，真系啊， 没收固网电话， 咁佢冇得打。 喂，仲有啊， 如果婆婆有个孙嘅话咧，佢话喂。我无辜喎、啊，呢、這个固网电话我都想用噶、啊， 有老伴嘅。 但系咧，阿婆婆都系话啦，佢承认咧，承诺咧唔再犯事，仲话咧，我以后咧唔会再做啲咁 cheap 嘅嘢噶啦。 咁 cheap 嘅嘢啦， 婆婆先咁 cheap 嘅嘢。 系啦， 我会转 send 800几个 WhatsApp 啦。 系啦，跟住阿官系有复佢噶 ，cheap 唔 cheap？都唔可以做啲咁無聊嘅嘢啊，婆婆。 係啊，你唔係無聊，你係 cheap 咁樣。 係啦，跟住咧，即係 court case 就完咗啦。因為婆婆佢講嘅説話或者佢嘅行為表現咧，都真係幾出位啊。所以咧，有記者咧係特別同阿婆婆做咗個專訪嘅喎。 成唔成功先？ 成功嘅。 個專訪會唔會聽唔到嘢啊？佢不停講 喎。阿婆婆嗱咁樣嘅，我同你就揸住個電話喺度對住講啊。 唔係直接上咗婆婆屋企啊，同阿婆婆做咗個專訪，影曬相咁樣嘅。 事發嘅電話係點 樣？事發。电话俾你没收， 哎呀好惨啊！ 即时没收啊，阴公主， 咩讲咗啦？ 咁我没收电话嗰嚿嘢咧，可能真系有一个好强嘅 redial 功能。 我都系咁话， 真系佢会唔会有 program 咧？可能真系 set 咗咧，即系每隔两秒打一次嗰啲。 我话俾你知，婆婆买咗新嘅电话。 哎呀， 系啊，你整件都婆婆买新嘅电话。 如果我系法庭，我就要判佢，你以后净系准用咗啲咧， 系 拨轮电话咯。 啊，要慢啲， 因为 拨轮 冇得 redial 噶嘛，你可以有噶。系啦，婆婆你唔准用嗰啲。自動重撥啊！ 所以咧，當記者朋友咧去到婆婆屋企嘅時候咧，就問 佢 啦， 做咩咁火啊？ 係係啦，問下佢咧，啊，你屋企個固網電話俾人哋即係俾警方檢走咗喎，咁樣。跟住阿婆婆咧又好理智嘅喎，唉，真係要用㗎，不過要收都冇辦法啦，即係突然之間好醒 嘅 喎。 舊嘅唔去，新嘅唔嚟咯。 新都冇辦法啦，仲話唉，而家你個電話我2年之前啊，即係收咗個咧120蚊買㗎， 而家咧 我買唔到啦，我買個新㗎，要180蚊啊， 貴60蚊㗎， 為咗60。系啊，又话咧，我哋咧有3个小朋友噶，我哋两老冇手机噶嘛，屋企嘅电话好紧要噶。 啱啊啱啊， 系啊，但系我谂裁判官都话咗俾佢知啦， 系 屋企嘅电话可以系紧要嘅， 系 你咁样打800几次电话俾人哋咧，都真系唔啱嘅。 咁有冇问佢阿婆婆啊？点解你咁有心机诶，走去打800几次？即系谂住打电话马拉松， 个内容系咩嚟噶？其实 佢话投诉管理处嗰啲收佢嘅费用咧，乱咁使。 系啦，佢仲有好多嘅，佢又话咧嗰啲咩业主立案法团啊，嗰个账目好。 混亂，投資好大，係啦，餘款咧又不斷減少，係佢就要投訴啊！嗰啲管理高層啊，私生活唔檢點啊，投訴無門啊咁樣。但又有職員同佢講話，送你入青山啊，咁多嘢講咁樣。跟住屋苑咧，佢又話喺個。俾其他嘅街坊咧唱佢話佢癲，咁所以咧婆婆就好激動啦咁樣，咁跟住咧就話但係佢都好坦白咁樣承認嘅。真係有唔啱嘅，我都真係做咗犯法嘅事嘅。但係佢覺得咧，今次咧個報道咁多人講咧，佢又好開心喎。係 啊， 好開心啊！嗰啲人衰到貼地㗎，我要搞到佢哋冇花紅啊！ 真係喎，嗱，我婆婆其實咧就係據理力爭嘅，不過可能用咗 啲，但係用佢嘅角度，佢覺得人哋嗰盤數唔啱。係 啊，係啊，但因為好少可會覺得，喂，你收我管理費，但係嗰啲數係亂，跟住作足投訴㗎嘛。係 啊， 好啦，首先我哋 好有公民意識啊，佢真係。 但係婆婆覺得亂， 因為我哋唔知係真係。真係亂嘅， 有條數叫婆婆覺得亂啊嘛。 係啦，因為管理處嗰邊咧都有根據翻，即記者都有問翻佢哋。咁你哋條數究竟係咪亂啊？ 係 啦，都要俾翻人哋講嘢嘅。佢就話咧，管理處嗰邊嘅經理咧，係管業處啊個經理就會話嘅。我哋個管理費用途咧一向都好公開嘅，大廈嘅維修啦、電梯嘅翻新等等嘅工程啦，全部每一樣嘢使幾多錢，全部列明曬嘅。係啦，佢話對於呢位婆婆嘅指控啦，佢話咧其實咧警方都曾經到過場㗎，不過呢位婆婆一直冇證據嘅，仲講咗好多嘢咧，都好似係佢想象出嚟咁嘅添，咁樣。咁啊，究竟係點樣咧？咁啊，官都判咗啦，咁樣。我希望婆婆咧就唔好太激動啦，咁樣。 以後會唔會咧？有啲禁制令啊，即係話禁止婆婆接觸任何咧可以打得到電話嘅通訊器材咧？ 喂啊，唔可以咁㗎。 唔係即係通常 三個仔女聯絡， 通常越嚟越嚴重嗰啲，譬如話跟蹤狂嗰啲咧，就會話嗱，你唔准再接觸咧，黃耀祖咧。 幾多米嘅？ 係啦，即係方圓幾多500公尺咁樣咧？即係如果佢再犯嘅。可能下一次嘅刑罚就唔系没收电话， 唔会啦。 任何通讯装置都要将佢即系隔离一下。 咁咪即系将我同外界唔可以接触唔得啊！ 婆婆，你写信啦、啊。你个可以用投诉信嘅方法咧？喂，其实争好远喎，用投诉信嘅话， 因为每写到每隔两秒写到封投诉信， 唔系你每隔两秒寄一封信冇嘢噶，你都要贴邮票嘅，你要俾钱嘅，系咪先？打电话打嚟打去，原来而家真系咧冇对话噶啦。都是得投诉的啫。 要举高双手赞美你，求你快快了解。我今天仿佛大企，你迷了八个女孩。露天台吹风看看戏，又要慢慢去戒。最差的一位也太微着，叫我请起快。我多么感激你，看我学会。要去忍，你手袋穿功发觉科学会破费送赠，我胆子都给你吓破，学会变作勇敢，你哭得伤心怪我错，学会变出兴奋，还抗拒自我一吻，看我夜里再等，演出一些适当节奏，露走一千颗心，全靠你对我指引，令缺陷太就真，求其仍能唱其那十分，照计要交钱给你。 喺许志安，你教我两度，而家气温系26度啊吓。 系啦，你教我两度咧，你真系咧，系咪真要教咧？其实咧，真系唔使啦，教攞个心出嚟咧就得噶啦。嗱，琴日咧，警方咧吓喺警务处咧就琴日咧举行咗2018年第二期嘅好市民奖颁奖典礼。 系 咁，当中咧就有39名嘅热心市民咧就落就攞奖啦，咁样获得嘉许啦，咁咁好高兴，好开心嘅。咁啊，当中咧啊，佢有啲报纸就列晒所有嘅嗰39名嘅市民咧，佢哋究竟 有啲咩英勇事迹？ 系啦系啦系啦，有啲咩英勇事迹？ 自琴打电话婆婆， 系啦系啦。其实嗱，好多时咧都系协助警方咧去追捕一啲事情嘅。咁亦都有好多咧，我见到大部分咧都系讲紧咧识破盗窃案啊， 系即系嗰啲网骗啊、电话嗰啲啊， 唔系可能系见到人偷嘢啊， 偷嘢系啊，识破 职 场系职场系啦系啦系啦，或者截停一啲盗窃嘅男子，譬如可能警方追紧，我即系话可能未警方未到嘅，可能咧就见到哎呀佢抢我嘢啊咁，跟住咧就 或者佢应该可能见到有人偷人哋嘢，跟住就会嗌啦， 你做咩啊你咁样，即系譬如你搭巴士见到有人打荷包，系咪嗰啲啊？ 系啦，都会有嘅，即系林林种种都系讲紧识破咧一啲叫做盗窃案啦，即系嗰啲人啦，捉嗰啲男仔啦，即系男人嚟嘅，好多好我见到好多部分都系男子嚟嘅，咁啊有啲咧就系咧识破制止非礼案啦，系啦，咁亦都咧有呢个叫做咧追截咧手追截持手机嘅男人喺 偷拍， 系啊偷拍咁样，喺男厕偷拍咁，咁跟住咧亦都有个 男厕偷拍， 我唔明 白，系啊。佢话咧追截持手机喺男厕里面偷摸嘅男人， 哦，咁仲有啲 偷拍男厕， 系啦系啦系啦，咁亦都咧识破， 所以男士先至会见到咯，因为喺个男厕入边发生噶嘛。 如果嗰个女厕嘅话就搞笑啦， 咁多男人 入 边 嘅， 咁 咁亦都有破坏，即系有啲刑事破坏人哋嘅车嗰啲咧，又捉佢啦。喂，你做咩 仲要画翻嚟嘅车？ 系啦系啦。咁啊，跟住咧有疏忽管理儿童案啦。咁跟住咧亦都有咧话阻截啊，喺呢个飞机上面扰乱秩序嘅男人。 哦，即系可能嗰啲醉酒客啊，搞 喺飞机上面嘅喎，嗰啲有喎。咁啊，识破呢个纵火案又有嘅，即系当中林林种种好多都有嘅，大多数咧都系即系偷窃案多嘅。咁咧即系其中咧有个最细嗰个妹妹，你估佢几岁？ 最细嘅妹妹12岁啦。 哦，咁啊大少少，12岁可能都仲惊青啲，大少少啦， 12岁半啦， 15岁，系啦，15岁，咁咧佢就话，哎呀，即系咧， 佢做啲咩嚟？ 好开心啊！佢话即系今次攞咗呢个奖，就亦都咧令到佢有啲有感而发咁。 系， 咁咧呢个妹妹咧就话啦，有一次咧就佢喺个车厢里面咧就见到咧有人啊，有个男人，拉开一个女士嘅背囊个拉链嗰度，諗住伸只手落面偷嘢。咁跟住呢佢话其实佢呢好死啦，佢偷嘢喎，咁点呢，咁即係佢自己都有諗筹账完一轮嘅。 望清楚个男朋友嚟嘅原来。 唔係呀，係喎。如果係男朋友帮佢攞嘢都啱 啫。啫咁样。 但应该就唔係啦。咁跟住佢呢就话我先影低佢相先，因为叫有证有据，因为有图有真相嘛。但佢跟住周围望下呢，其实有啲人会望到嘅。即係佢话见到有其他人都望到，但冇出个声， 系咪唔知道发生咩事啊？佢哋系嗰啲咧， 唔知啊！但系即系佢都话佢都留意到嘅事情嘅时候 咧，咁佢点啊？咁佢点啊？ 跟住咧，佢就话啦，吓都好似唔得啦，帮我先影咗张相先， 再摆上网。跟住个女仔咧，俾人打荷包，个女仔上网睇到呢段片。即刻拧转面，喂，你做乜偷我嘢啊？系咪咁样？ 冇啊，咁跟住咧，佢即时揭发啦。喂，你做咩啊？咁样，跟住咧，跟住咧，好彩有个大哥哥咧一齐帮手咧， 揿住佢， 去唔系未啊？即系啱啱个车门就打开啦，跟住嗰人走啦，跟住咧嗰个大哥哥见到佢喺度告发佢，嗰个大哥哥又应该系知道发生咩事，就一齐出去追住嗰个男人咯，跟住就捉到追到咯。 原来真系打荷包嘅 啊！真系打荷包嘅，系啦，咁即系佢话 如果唔系佢都唔使走啦，佢冇做坏事，无端端冲出闸门啫， 系啊系啊，即系嗰个妹妹咧，佢话咧，唉，真系佢话明明咧都见到侧边有好多人嘅，咁但系又唔知点解冇人出声，佢自己其实佢细个咧佢惊啊，15岁啫嘛，佢话咁我唔讲好咧，咁即系其实都挣扎咗好耐。 你话俾佢听，国王的新衣啊，都系细路仔嗌出声噶。 大人喺隔篱见到都系唔讲嘢噶。 哦， 所以佢啱噶。 都系啦， 佢符合翻个童话嘅情节。 系啦， 啲大人唔讲嘢。 即系由以前到而家都一样嘅，冇变过。 咪咯，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佢都觉得事后咧，觉得自己做得啱啦。佢话好彩我讲咗呢声咋，如果唔系咧，嗰个女仔咧，佢就唔知 道俾人偷咗噶啦， 跟住又助长咗嗰个贼人啦。咁佢话同埋都好开心，原来都有人知道，即系睇下边个行出呢一步先咯。因为佢话跟住有个大哥哥一齐帮手去捉佢啊嘛，捉个贼。 我自己觉得咧，其实喺即系市面上面咧，系多咗人大胆地咁样做，即系大家未必会成日都会见到一啲系案件会发生嘅，但起码譬如有阵时生活上面你见到人哋打尖啊，排队唔即系明明好大条队，我会觉得佢真系可以咁样中间插入嚟嘅，即系而家嗰啲咧，大家都会几大胆地， 好大声出 啊，系啊，排队啊，后面啊，你想点啊咁样，即系大家都会讲，即系呢个其实都系社会秩序嘅一部分。 你话捉排队系咪就列唔到入普市民奖啊？ 唔得啦， 因为太多啦， 要识破一啲个案咯。另外咧，有两位男士又系咧获得嘉许，佢就话咧，佢就喺去年八月嘅时候咧，佢咧制服咗一个揸住未开封嘅武士刀，因为嗰个人咧就揸住把刀咧就谂住袭击一个 咩叫武士刀啊？ 即系日本嗰啲武士刀 啊， 好长但未开封嘅， 未开封。 你咪谂住武士 系咯？我谂住把刀武士咪武士。 唔系，我系谂紧系咩？几大把啊？即系几危险啊嘛？ 咁咧就嗰个男人咧就谂住咧攞住把刀咧就入去一间店铺里面咧就乱咁挥刀嘅。咁咧跟住咧就 佢练习嘅入去。 点会系差？ 哇！呢个薯片 咁挥刀，好惊、 啊。有个薯片叫做大切啊嘛，佢就攞呢个嚟搓去啦。 系啦，咁咧个事主咧就谂住制服嗰个男仔，但系就系嗰个男人，但系搞掂唔掂啦。咁跟住咧，俾个佢 佢见义勇为， 呢个见义勇为， 佢就攞咗把遮 嘅市民咧， 就同佢挥过。 唔系、啊，佢真系 佢系学咏春嘅， 佢系听咗人嗌救命啊，救命啊！因为嗰个人乱咁挥刀，跟住就仲刺伤咗人啊嘛。咁听人嗌救命嘅时候咧，嗰个佢叫做咩名咧？黄家豪啊。 咁 佢就系啦，呢个两个市民嚟， 系啊，好开心 啦。仲有阿黄栋，系啦， 黄栋， 系啦。咁佢哋就一齐咧，一听到人嗌个名，就即时咧就追住嗰个揸住个刀嗰个人。 哇，其实佢哋都好危险，搵命搏噶。 定系佢哋睇得出嚟冇开封嘅咧？ 哦，咁点睇？ 唔系啊，佢事后先知噶嘛。 冇错， 真系啊！佢追咗两条街之后咧，终于可以扑到佢，即系真系要扑佢之后先揿低。 都真系要小心啊！都要 PG 家长指引啊！真系， 佢真系啦。嗱，佢而家咧接受咗呢个家许。接受一家去咧，即系捉到嗰个犯啦，系咪？因为佢伤害人啊嘛。咁佢话你知唔知？佢话事后咧，佢话即系谂翻起，佢话咧，佢俾佢老婆闹。 梗系啦， 不合理。 你有冇搞错啊？ 真污糟件衫嚟噶咁样。 佢翻到屋企俾老婆闹，佢话 命都冇噶可能。 你知唔知你嗰时好危险啊？你有冇顾过我嚟啊？ 冇事，冇事啊。 究竟警方咧见到佢哋呢两位好市民啦，当时咁样做嘅时候，其实冇俾都同佢下一次，如果佢哋有武器嘅话咧，你即系咁样追两条街，其实都真系有少少。危险啊！我都觉得 佢有冇访问翻嗰两个姓黄嘅英雄？点解咁大胆咧？ 姓郑嘅，佢有嘅问佢就话咧，当其时咧，即系当下子佢冇谂，即系听到人救嗌救命，有个人咁样就要去制服佢咯。 即系佢嗰个英雄啊，喺个血液入边度揿都揿唔住啊！ 同埋会唔会觉得佢攞把武士刀系咪搞笑噶？ 就真系冇事啊嘛， 最后冇事咯， 最后冇事咯。 佢就慨叹咧，佢话咧，唉，当下子咧，其实成条街都好多人嘅，但系咧就冇人去帮手。 啲 人 就揸住武器嘅话咧，即系。都唔提議大家亂咁走去幫手， 都要喺自己顧住安全情況之下， 自己能力範圍啊，即係唔可以話有人你就去捉噶嘛，大家都唔係專業。 事後咧，即係撲到嗰個人，制服到嗰個揸刀嗰個人咧，咁跟住咧，啲人咧就開始埋嚟啦，圍觀啦，影相啦， 都係圍觀影相啫，咁都幫佢留翻個英勇嘅倩影喺度啊。 所以好市民獎咪佢哋攞到咯。 所以好市民獎咧就係呢幾位，但我哋更加希望咧冇攞到好市民獎嘅其他好市民。你哋都要见义勇为啊！ 继续做好市民，咪唔会有烦事咯。 正为华中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温暖，听晚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48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59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7点，升56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药明生物79.55跌个三，腾讯控股369跌一蚊，中国平安87.65跌一毫，新华保险41.6升3.75，碧桂园12.44升3.2，华夏沪深30045.9升2毫，建设银行6.99跌3仙，盈富基金29.7升5仙，信宇光学科技92.35跌3.2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7，瑞士法郎7.917，澳元5.612，加元5.903，新西兰元5.431，欧元8.9652。每百日元对港元7.1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18。港金现价报12,310升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8.61美元，卖出1,318.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窝打老道仍然系有修树工程嘅，喺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咧，慢线系封闭，而家仍然都系好挤塞啦。翻沙田方向塞到去培正道桥底嘅，咁就系窝打老道有修树工程，去沙田方向希福道慢线封闭，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培正道桥底。咁另外啦，观塘道方向油塘啦，近住启业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去油塘方向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就系观塘道方向油塘。启业村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落去红梅谷路支路去大围方向曾经有意外的，清理好全线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新柳街。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山公路华苑村去九龙，马鞍山路欣安村去西贡，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大埔公路松仔园方向大埔，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要戒烟就要为自己定立目标，食少啲，健康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咁犀利，五个都走晒？ 唉，系啊，一个走，全部都走晒啊！ 哇，咁仲有乜情怀啊？ 四月一，你咪知做乜呢？ 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老公啊，请咗工人翻嚟搬嘢啊！ 吓咁嘥钱， 乱咁搬嘢会整亲噶。 健康系买不到的快乐噶， 咁唔使攞钱买咩辅助机械啩？ 老公啊，有部机械翻嚟帮手啊，稳阵好多。 平安系买不到的快乐噶， 但我只系想将啲手提电话资料搬去电脑度啫。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体力处理操作，姿势一定要正确。我系 Phil 林奕康。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今日同你讲下一啲身体接触之下嘅医疗服务，你嘅经历系点嘅咧？ 风衣快 交换嘅题目啊，咁我哋今日讲下咧，即系如果你系喺呢个做物理治疗啦，做呢个按摩啊，或者系做 中医西医啊，咩都好啦，睇医生嘅时候， 有冇喺即系医生同你嘅身体接触上面咧，你会觉得有啲好唔舒服嘅感觉咧，系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又或者咧做医师啊，做治疗师嘅你哋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分享啊，究竟你哋会系究竟点样处理一啲同病人啊，接触身体嘅时候，你会点样嘅步骤系点样咧？ 我会话咧，其实就算其他嘅行业啊，如果你哋即系个工种上面有阵时需要有一啲嘅身体接触嘅话咧，点样可以避免有啲尴尬或者被怀疑嘅情况出现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啊，究竟点样可以令到你避免误会咧？吓， 人生如舞台，每一个人好多时都要担演唔同嘅角色，或者喺好多人眼里面。我是一个强者，有大无畏的精神，但无论怎么强都好，都逃不出情字这一关。而你在我生命里面，不单只是喜怒哀乐的原动力，而且还是我唯一的最爱。 浩宇乐， 唯有你的拥抱能慰解心中的痛苦。 苍井空，是啊，苍井空是世界的，不过他本身现在是来自日本的，但是他未来将会成为他老公和他的细佬的。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大了肚都有成即是八九个月的了。最近呢消息就说他就来卸货啦，即是说就来生得啦，恭喜苍井空啊。咁當然啦，你話如果呢個世界上所有嘢都係咁幸福美滿一帆風順嘅，就唔會有咁多唔同嘅劇情發生啦。係佢就嚟生仔，本來應該可喜可賀嘅，不過亦都因為佢一個決定咧，又再引起大家好多嘅討論。個討論就係蒼井空究竟係咪可以抹走佢嘅過去咧？点解又要提到佢过去啊？因为原来咧，苍井空谂住动用呢一个咧五年条款咧，就去保障自己。咩系五年条款呢？原来佢话呢个系近呢几年咧喺呢个日本 AV 界里边咧推出嚟嘅一个行业嘅条款嚟噶。呢个五年条款咧，原来就系会话咧，将一啲 AV 女优咧拍过嘅商业作品咧，喺佢上咗架之后五年之内咧，就可以将佢下架。即是话呢，如果你已经退咗休五年啦，就可以申请呢个条款，唔再呢喺呢个市面上呢可以发售自己呢一啲嘅商品。因为毕竟你都唔係好想自己嘅細路第时行过影碟铺嘅时候会望到，咦媽媽乜係你嚟㗎。亦都因为呢一个嘅决定呢引起网上面好多人嘅争议。争议咩呢？就係、是、其实呢个世界仲有嘢可以收埋㗎咩？特别大家都明白啦，仲有谁人会咁奉公守法走去影碟铺度买嘅 DVD 嚟睇呢？好多人其实喺个网上面一早就已经有存档㗎啦。咁究竟你抹走咗 DVD 嘅架上面嘅货品，係咪真係可以将呢一切都抹走埋呢？ Under the ball。喂，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就话，起码喺个姿态上面佢都想话俾你知道，我係唔想呢即係有咁多呢一啲嘅伤痕，亦都唔想有咁多人睇到自己。咁其实你可以话係一个仪式嚟㗎，向自己呢个宣言呢就作出呢一个告别。咁所以呢个苍井空嘅勇气呢其实都係可嘉㗎。咁但係而家问题就嚟啦。究竟有边个人仲记住呢件事？点解你又要记咁耐呢？苍井空嘅事情几时先至可以会俾你有机会系放手，系去放空嘅呢？有人咧就企得比较高嘅，佢就会话：，嘿，早知结果就何必当初啊！如果你明知道啊要生仔结婚嘅怕俾人睇嘅，当初你就唔好做呢行啦。嗱，呢一句咧，某程度上系真系风凉话嚟嘅，因为有边个知道自己踏出嗰一步之后嘅人生系会点样行嘅咧？ 可能你连呢一步都唔踏出嘅，饭都冇得开。唔好话而家可以成为世界知名嘅一位女性。但系亦都应该要提醒所有想模仿苍井空呢条路嘅朋友，因为日本真系好多人咧，其实佢会觉得，咦，其实从良系有机会嘅，系可以改过自身嘅。但系好多研究日本 AV 嗰啲朋友咧，都话凤毛麟角，一年可能有500个人入行，但去到最后可以咁样咧，即系叫修成正果，退咗休之后咧，系可以有一个幸福美满普通家庭生活嘅，究竟人有几多个呢？其实呢个可能系一个好大嘅教训嚟嘅，即系话如果你要踏出呢一步嘅话，你要谂嘅就唔系话，我今年都系得20岁啫，我最多就系而家20岁嘅人生咧，俾人睇蚀晒啦咁样，可能唔系啊，你应该要谂埋嘅就系，就算你到30岁、40岁，然后你亦都会有小朋友噶，你嘅小朋友可能去到20岁、30岁、40岁，原来真系仲要受到呢个困扰。啊！呢啲真系机会成本嚟噶，我觉得咧，你好难咧，个个都企喺咧，即系道德高地度咧，就话，我哋应该忘记佢拍戏啫嘛，呢啲假嘅，其实最紧要就系佢而家幸福就得啦，系咁样谂系好正确嘅，但系咁样谂嘅人唔多咯。如果你睇下嗰啲网友嘅留言，你更加会发觉啲人唔单止唔会忘记你，佢更加唔会放过你。几咁难听嘅说话咧，喺网络留言里边咧，你都会见到嘅。系啊，人心唔系全部都咁美好嘅。可能我哋当住面就会同你讲苍井空老师你好你好，我可以崇拜你。但系原来喺网下边嗰啲人嘅说话系会非常难听嘅。嗱，呢个亦都系隐性嘅机会成本，你要留意噶。但是如果你再拉阔啲啦，系咪所有人嘅记忆力都咁好嘅咧？系咪我哋真系唔会放过呢啲咁嘅往事咧？我哋系咪真系不停不停就系会谂住呢一啲嘅即系片段唔放过咧？又唔系嘅，你有冇发觉啊？有阵时我哋好善忘嘅。即系如果你呢个时候同人哋讲翻话，喂，有啲咩战争终止60周年啊，有啲乜嘢嘅即系过去咗几十年嘅罪行啊，你又想提翻啊？喂，嗰个人以前满手鲜血嘅，佢而家走翻出去谂住从良咧，你有冇发觉啊？当你提呢啲嘢嘅时候咧，好多人就会同你讲，系啊，过咗去咁耐啦，你仲提嚟做咩啫？仲耿耿于怀，摆低佢啦，我哋向前看啦，我哋每日都要生活噶，成日谂埋晒嗰啲旧嘢做咩咧？我、唔知点解嗰阵时咧，佢哋又好豁达嘅。系啊，所以咧，你唔好以为人全部都系记忆力咁好，你亦都唔好以为我哋真系会念念不忘、耿耿于怀。通常咧，对自己冇乜实际影响嗰啲咧，你系记得好深刻嘅。例如苍井空拍 A V， 佢冇伤害过你噶，但系你记住佢，你会不停数落佢。但系嗰啲对成个社会可能真系有好大影响嘅事件，你就会选择遗忘佢，唔希望大家再提起佢。你是我的女人。系啊，再讲多次啦，苍井空以前系属于世界的，而家系属于佢老公同埋佢嗰个双胞胎的。唯有你的一吻能吻走寂寞，令今生更动人。呜，能令我亢奋，能再愉快发生亲近。让我拥有狂放的自由。骚动音乐，骚动百安。 觉得应该是每个年代的20几岁的年轻人都差不多，就我们都会经历一段哦，你们这些小朋友都 不会吃苦啊或什么的啊。如果我能做到最基本的我不后悔的话，那应该我除了对得起自己以外，我应该也不会太对不起别人。 星期四晚上8点，听百安讲90后女仔的音乐创作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头先讲开苍井空咧，咁啊，即系可以讲下日本啦。咁咧，网上面咧有个讨论区咧，有人就起咗个咁样嘅题目，佢就话：你有冇发觉咧？你身边有啲人咧，佢哋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咧，好中意讲以下呢番说话嘅。 咩啊？ 去到日本最憎见到好多香港人。 其实我觉得好多人去到任何地方旅行咧，都有呢句说话会讲到出嚟。 系啦，成日都听到噶嘛。 周街都系香港人。 系啦，好啦，咁呢个贴文系想讲咩咧？佢就话 不至于话好憎嘅。 即系意思就系咁啦。但系佢话啊，但你有冇谂过？其实你自己咪就系去咗日本嘅香港人咯。 系啦，系啊， 系啊。 佢有冇谂过究竟啲日本人点样谂？点解周围日本都系香港人咧？ 唔系，其实应该话，当你讲呢番说话嘅时候，其他香港人见到你，佢都一样会话：我好唔想见到香港人，咪见到你咯。 系啊，系啊。 其实所有人都系咁噶。 咁样你咁谂啦，两件事系公平嘅。你咁样谂人，人哋都系咁样谂你嘅，或者成件事系冇所谓嘅。 系啦， 打个和嘅。你憎见到人，人哋憎见到你啫。 系啦，咁但系点解啲人就会咁矛盾咧？究竟点解咧？即系大家。会好嗱，佢真系发自内心嘅， 会唔会系觉得自己有优越感咧？即系我系另类香港人， 系 你呢啲咧系觉得佢系嘈嘅，系啦，你哋唔识去 唔识规矩嘅， 系啦，唔识去揾边度咧系有好嘢食啲窿路嘅，我先至系达人。 你融入唔到，你纯粹游客，我系半个日本人噶啦， 系啦，嗱，所以 有咩谂法？ 系啦，所以其实咧，其中一个讨论嘅地方就系、是。究竟你属唔属于一个系优质嘅游客呢？你几时你会咁大胆呢？可以讲得出话，唉，最憎就见到好多香港人㗎啦。即系你代表你系例外， 系 你一个例外， 优越 咗咯，系啦。咁究竟有啲咩人先系呢？嗱，佢哋有个咁嘅表嘅，佢话咁你识唔识当地语言呢？ 哦，即系呢一个，如果你识嘅话咧，可以比你高少少。 系啦，因为点解咧？ 我唔识讲，但我识睇嗰啲字，我知道 shabu shabu 咧呢度就系食嗰啲，我识嗰个字。 哦，都好啲啊，系啦。 我知道咧，即系有少少 简。咁通常香港人有边个唔识睇 shabu shabu 系食嗰啲嘢啊？田讲 真。唔系啊，即系话嗰啲字，即系你唔使睇个铺头就知道嗰、那个佢成日写字嘅啫嘛。 即系你话识啲文字都系好嘅。 即系 识 文字，识睇文字。 系啦，因为点解咁计咧？佢哋就话：喂，你如果作为一个优质嘅游客，即系你唔单单吃喝玩乐啦。你系要起码了解当地嘅一啲风土民情啊，识对方嘅语言都合理嘅，因为我哋都成日要求人哋识我哋啲语言啦、 啊。啱啊！如果佢真系识嘅话咧，我俾佢加分咧。 啊，咁佢系咪就可以大声啲讲就话咧？我最憎见到其他人。 但我可以俾佢加分。 好啦，第二格佢就话你系咪会去一啲非主流嘅景点？ 哦， 就系所谓深度游啦。 深度游又真系睇下， 但如果系咁样，佢头先讲到话，一又见到香港人，咁即系嗰啲人都识去嗰度， 系咯，冇错啦，呢个就系矛盾嘅地方啦。即系话咧，如果你系可以去到深度游，你系真系可以避开晒咧一个香港人都见唔到咧，即系你系嗰啲好另类嘅地方啦。 咁 你 唔会，但系又 又欢喜唔欢喜咧？ 但系又答唔出嗰句噶啦嘛，系咪先？ 因为 嗰啲人会咁啊，你都几知定，佢会觉得搵到搵到朋友嘅，即系因为我咦你都志同道合，识得你呢度叻咁 样， 即佢就会将你喺嗰度深度游见少见嘅香港人咧，佢会秒佢嘅。佢应该话大家同一 group 嚟嘅。 但会唔会有另外一个嘅情况咧？就系佢以为自己系深度游啦，我好劲啊呢个。见啲冇运动，但其实根本嗰系一个好浅层嘅游嚟嘅啫，即系其实根本你又识佢，我又识佢，大家都识佢，都系睇几个多睇嗰几本书，睇嗰几个网站啫嘛。不过你自己觉得自己优越咗啫嘛。 而家咧系越嚟越难咧，去一啲所谓咧有我去，你哋唔认识嘅地方，因为学阿祖话斋，资讯咁发达，就算啦，譬如你可能以为话喂嗰度要驾车去嘅，而家自驾游又去得。边度冇即系旅游嘅景点先得噶？ 譬如我啱啱去完马尔代夫咧，咁佢咪好多唔同嘅小岛咁样嘅？你去边一个岛咁样？我系有刻意地，我想拣嗱，唔系冇香港人啊，我想拣少人啲嘅地方，即系乜嘢人我都想少啲。 咁你点知边度少人啲啊？ 我拣咗嗰间酒店咧，系近乎喺个机场要去到最远嗰间酒店，即系我同咪话要搭55分钟水上飞机嘅，系近乎你睇翻个地图咧，系最远嘅其中一 间。最山卡拉 系啦，山卡拉一啲，我就想少啲人，因为我想过个安静嘅假期啊嘛，咁样咁，但系去到咧，其实咧咩种族咩人都有噶，酒店好嘅话咪又系吧， 因为自己谂啫嘛。香港人咯， 系啊， 香港人我真系唔见，但系其他譬如内地嘅朋友、日本嘅、韩国嘅、印度嘅、澳洲嘅，边度你数到都有啊。 系啊， 呢间酒店我喺新加坡住过，所以咧佢喺世界各地佢有咩咧，佢都会即系都会多人去嗰集团嚟噶嘛。 咪因为人同此心啊，我又好明白阿祖个心理咧，就系话佢希望拣间谂住最远。 远嘅，应该冇人去啦。 远啲系 系啦，咁点知好多人咧都系有同样嘅谂法， 可能系 去远啲啦，我又去到呢个地方啦。 但系人就咁矛盾噶咯，如果你去到间酒店冇人嘅话，你就会谂死啦，肯定拣错酒店啦，冇人嘅咁 就中火咁样嘛。 系啊，咁然后咧即系佢另一个讨论咧，佢话你觉得香港人咧去到旅行嘅时候咧见翻香港人？ 嗯， 系开心多啊，定系唔开心多？ 系咩情况咯？ 嗱，睇下嗰个对方嗱，其实自己知道自己噶嘛。如果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自己咩先？ 自己知道自己系一啲守规矩嘅，系有文有路嘅，咁做好啲。如果唔系见到嗰啲，哇！你唔好嘈咧，影衰晒我哋啊！ 系嘅， 你唔好喺中间读鱼蛋，我啲签仲掉落地下，哎，我弹远啲啊！ 系， 我明佢讲乜嘢，因为我啱啱马尔代夫，我头先咪话即系叫住啲人排队嗰啲咧，其实我就 系 喺个等紧。相機嗰陣時，我就嗌咗兩次排隊啊，咁樣即係火嚟嘅。但我跟住咧，我即刻睇下究竟揸住咩 passport。 係， 即係跟住其中一個係香港人嚟嘅。 係， 我真係覺得好嬲啊！真係嗰陣時係，即係點解佢覺得佢坐 business 係可以唔需要排隊嘅？咁 business 都有條隊嘅，大佬。咁點解即係你會你即係你睇到嗰陣時，你會覺得有冇搞錯啊？即係我鬧咗兩個嘅，第一個咧係唔係揸香港護照嘅，即係覺得咧冇咁乜嘢嘅咁樣。即係我都未去到鬧嘅，起碼話俾佢知要排隊咯。跟住到第二個講完香港護照同我個顏色又唔一樣， 你對住自己人反而興啲， 我興啲， 因為你覺得佢。即係會失禮街坊咁樣。 係啊，你打尖，你同埋條隊係排得好清晰 嘅。都係嘅， 都係嘅。即係你我幫你唔到喎，幫你解釋唔到喎。你話喺呢一啲咁樣嘅，唔係班機都爆嘅。但喺一啲咁樣嘅情況度，你見到香港人咧 係。 唉，你真係佢廣東話都唔夠膽細聲 講。所以我記得咧，有啲 friend 咧，我唔記得邊個同我講嘅，佢話咧佢去日本嘅時候咧。佢会特登讲英文噶，佢会扮自己唔识咧讲广东话咧。 我而家喺香港好多时候买衫都讲英文。 我当时听到， 因为个个都同我讲 巴闭啊咁样，系啦，即系原来咁。但系头先佢话咧，香港人去到外边唔想遇到香港人咧，有几种情况。我一种咧就头先大家讲咧话，因为你遇到佢失礼街坊啊嘛。你话如果遇到佢系即系哇温文尔雅、奉公守法咧，你都可能会唔中意噶。因为呢个就讲紧第二种情况啦。 咩啊？ 佢就话咧，原来好多香港人咧。是唔想听到有自己熟悉嘅声音呢喺嗰度出现嘅。嗱呢个我举手我承认嘅。 我都认。係啦。似放假㗎。 佢仲係啦佢仲有个有个地理嘅远近㗎喎。佢话譬如如果你喺大阪东京心斋桥呢 ,ok 嘅。 嗯、 即係你唔会特别欢喜听到香港人把声但你就算见到呢你都预咗啦。 因为嗰啲系嗰啲真係热门地打卡地点嚟㗎嘛冇可能见到嘅。 但佢话呢如果就係去嗰啲呢你自认系深度游嗰啲呢例如去到唔知即我举例咩八掌乡啊可能相对远啲啦但好多人去㗎嘛。你去到哇咩八掌乡啊又见到又落晒雪啦、啊、即係哇一条好靓嘅乡间小路哇有个岳家神出嚟倒尿壶嘅时候你突然间望住佢同你讲早晨啊 呢度 哇冇搞错啊啲系香港人嚟㗎即係佢会觉得呢我去到咁远啊我諗住应该系起码同我讲我嗨咗嘅时候系一个香港人佢觉得自己简直系失败啊！ 呢方面我同你似嘅，但系我平时去布吉翻老家嗰阵时咧，我嗰头咧系少香港人嘅，咁我都中意系咁嘅。但有一次咧，就见到喺揼骨嘅时候，见到另外一对嘅夫妇啊，应该系佢哋就讲广东话。喺嗰一刻咧，我突然之间觉得，因为喺嗰个范围好少会见到香港人， 俾人打爆咗个玻璃。 我见到嘅时候咧，我走过去同人哋打招呼，我都系香港人嚟噶。 佢个反应好唔好咧？ 他与故知人嚟， 冇乜大反应。 系啊，冇乜反应噶， 冇乜大反应。可能佢行开啦，我都唔想见到你。 佢话试过啲网友咧，见到即系又去日本咧，佢主要讲日本啦。佢话见到有人排队咧排错咗，佢咧就用广东话提佢咧，就话喂你排呢度咁样咧。佢话对方咧即刻咧黑口黑面咁望住佢，佢 feel 到咧就系对方可能话点解你 系 会讲广东话噶？ 因为同埋点解你要踢爆我都系讲广东话？ 系啦，即系可能佢点解你会知道我系讲广东话噶？同埋咧，其中一个咧，可能你唔舒服嘅地方就系咁咪唔安全咯。即系冇得咧，好肆无忌惮咧，可以乱讲嘢啦。 系啊， 嗱，你明唔明啊？ 系 啦，我试过好多次咧，去到嗰啲即系餐厅度食饭嘅时候咧，先唔好讲嘢住，同老婆细声讲，听人哋讲咩先。好，呢个讲日文嘅，呢个讲唔知咩话嘅，喂，呢个讲普通话。 我都有，我都有。 O K， 喂，全部讲嗰啲都唔系广东话咧。 我都会愁下，因为就系大家啲东南亚样咧一样。 系啦， 即系拧翻转头嚟讲，其实咪自己又系惊出丑，因为你自己会出丑啊嘛。 唔系，因为你觉得咧，你可以好放心咁样去讲即系八卦嘢 是非啦， 是非，例如可能话，喂，头先间和服店话呃我哋钱啊，即系诸如此类呢啲嘢咧。但你一听到，等阵，喂，嗰个唔系，嗰个讲广东话， 跟住开始讲日文。 唔讲嘢， 坐远啲。 系啦，讲晒成程日文之后咧，跟住洛基话：其实我日文流利啫，我都系香港人嚟。 系啊，即所以佢话 埋单咧咁样做。 系啊，所以佢话呢个贴文一出咧，佢好多人咧都话系，即系当你话咧去到边度好唔想见到当地人嘅，即系自己呢个即系族群嘅时候咧。究竟个背后嘅原因系边一款呢？因为你觉得失礼街坊啊，即系你觉得想系自己为自己独尊，系我先可以去晒呢啲地方玩啊！即系净系定系你即系就系、是。就是觉得自己是最优越的那个来的。 是、不过有时候都得意的、因为譬如 我去这个的时候呢那条村呢是真的呢数得出呢可能只得那间铺头是得、香港人的呢大陆都少了。那你觉得呢真的好肆无忌惮好轻松呢你知道人家不会影你不知道你什么头什么水好自由度很高 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香港人都比较孤僻一点的我们希望自己打卡张相很多人 like, 但我们不希望那当面跟你讲。因为当面讲即是他都同你去咗同一笪地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新地前联席主席郭炳恭今日刑满出狱。满头白发、着西装、打红色格仔领呔的郭炳恭，上午9:00搭车离开监狱，先分别同前嚟迎接的一对子女和弟弟郭炳联拥抱。他说今日的心情很特别，很兴奋，昨晚无法入睡。他说自己心中并没有怨恨，但狱中有挣扎，日子不易过。40个月在狱中有内疚和失望，但有神同行，感到恩典。郭炳恭话：而家最想翻屋企，暂时唔会重返公司工作。长沙湾绿置居项目丽翠苑42折出售，房委会今日公布价单同售楼说明书，下星期四开始安排合资格嘅中签者拣楼，最快今年9月落成入伙。屋苑有4座，合共2545个单位，其中7个单位售价90几万，实用面积180几尺，最贵单位位于高层。面积450尺，售价306万。房委会资料提到，长沙湾天主教坟场位于丽翠苑的西北方，部分单位可能望见坟场。丽翠苑亦都受交通噪音影响，为改善情况，第二座的部分单位外墙将会有隔声装置，个别单位亦都设有固定窗，不能够开启。对于有商会指当局可能会考虑剔除逃犯条例修订中的10项8项商业有关罪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重申，目前仍然未有任何最终决定。他说当局有责任解释条例，在交换意见的时候可能有不同解读演绎甚至揣测的想法都是正常。他强调会考虑正反意见，但必须谨慎处理，确保使用多年的机制行之有效的地方得以保存。李家超又说，目前要处理两个问题，就是台湾杀人案和20个司法管辖区以外的相互法律协助。处理台湾杀人案在时间上有压力，必须做好立法工作，令涉案人士面对法律制裁。南韩气象厅说，北韩东北部今朝早发生尼克特制 2.8 级地震，地点在丰溪里核市场以北大约1公里。地震在当地凌晨4:30过后发生，震央位于咸镜北道吉州西北大约45公里，估计震源深度10公里。南韩气象厅分析之后相信，北韩今次是自然发生的地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今晚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温暖。明晚和周末转为有雨，风势颇大，天气显著较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70点，升49点，总成交金额60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57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79.6，跌1.25；腾讯控股369蚊，跌1蚊；中国平安87.7，跌5仙；新华保险41.7，升3.85；碧桂园12.46，升3.4；华夏汇深300.45.9，升2毫； 盈富基金29.7升五仙，建设银行6.9毫9跌三仙，信宇光学科技92.35跌3.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10.44，瑞士法郎0.991，澳元0.715，加元1.331，新西兰元0.692，人民币6.68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2。港金现价报12,310，升1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8.58，卖出1,318.8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喂，咩然康康嘅 Alex 超 B 都赞成、啊， 唔止罗敏庄都赞成啊！ 咁阿土系咪成功融入家中先？ 四月一就知做乜？ 我系毛信君，有啲嘢趁后生就要做，就算你老公系你初恋情人，都一样要定期做。关心自己嘅健康就更加要做啦。有性经验嘅妇女都可能会患上子宫颈癌。定期做子宫颈癌筛查是有效的预防方法，锡自己爱健康，由筛查做起。想知多啲，打卫生署24小时健康教育热线2833-0111啦。 成日有人话，咁系性格主宰命运，定系命运可以改变性格呢？这个问题呢，由初生婴儿到我哋而家几十岁嘅人呢，都可能参透唔到。3月24日，广东广西讨论性格。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上午10点到12点，广东广西自由互动嘅百科全书。 老公啊，请咗工人翻嚟搬嘢啊！ 吓咁嘥钱， 乱咁搬嘢会整亲噶。 健康是买不到的快乐噶， 咁唔使攞钱买咩辅助机械啩？ 老公啊，有部机械翻嚟帮手啊，稳阵好多。 平安是买不到的快乐噶， 但我只系想将啲手提电话资料搬去电脑度啫。得闲听下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光短剧》，嘉宾有佢。 体力处理操作，姿势一定要正确。我系 Phil 林奕康。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何伯哥，三比零，得翻五分钟就我睇你点追三粒啊，哥！ 喂喂喂，你开心得过啦，你难为我冇够好瞓啊，你成日都挂住睇波睇到三四点，你有冇理过我啊？你睇波都唔紧要啦，仲要嘈生晒，好波咩啫，我知道啦，咁嘈我点瞓喎。 哎呀，好唔好，唔好咁扫兴啊，难得嗰度入到波，你隔篱又鬼脸咁声，你想点先得㗎你啊？ 不如你搬个电视出厅啦，你睇啲音乐几大声，几咁兴奋。我一啲都唔兴奋啊，老公。 哎呀，当日啊系你自己话噶，电视机要摆喺厅系唔好嘅，因为摆房咧，你可以瞓喺张床度喺度睇你嘅韩剧。而家做咩啫？我睇波你就喺度嘈冤巴闭，又要我搬出厅，你双重标准啊！不，一有波啦 ，Go！ 但是你嘈生晒，我真系瞓唔到啦，老公。 你自己避寒咪仲嘈，惊我嘈咩？真系。哎，咁你想点啫？你搬啦搬啦搬啦搬出去搬出去搬出去 啊！ 你搬出去啊！ 吓、啊，你叫我做苦力啊！吓、啊，搞错啊！ 唔系做苦力啊！我谂住你搬嚟呢个屋企啊！ 你讲多次， 唔系 醒晒嚟噶！ 我哋一齐搬电视机出去，讲下笑啫。 好好讲笑啊！ 诶、哎，咪搬咯，一二三啦，好唔好啊？ 咁样啦、啊。 预备咯， 一、二、三、 二个半， 喂，起未啊？ 未啊，未二个半， 二个半， 仲你真系要搬？ 唔系搬咩？要搬啊？ 嘿嘿嘿 呀！ 哎，你做咩突然间放手啫？哎，你玩我唔到嘅，我估到你啦，真系真砸死我添啊！ 你又醒得过？喂，头先我真系好似整亲条腰啊，唔知咪好扭亲好痛啊！ 吓唔系嘛？你认真噶？喂，好大件事噶、啊！ 哈哈哈！ 哎呀，老婆你仲笑咩？你唔系、啊，唔系你、 啊？系边个喺度笑、啊？ 边个喺度笑啊？ 你老公你点解咁样声嘅变咗？啊，你边个？点解咪突然间多个男人喺边位啊？ 做咩个男人啊？ 系咯。你边个嚟噶？ 我睇波，你带个男人翻嚟，有冇搞错 啊？我唔系啊，我冤枉噶。 你系边个啊？你 你冷静啲。Hello， 你好，我叫阿 Phil， 我系你哋屋企嘅守护天使。 夹住，我同你冇 feel。你咩守护天使？后面有对翼嘅，你护翼天使嚟噶，你系嘛？ 老公，老公，我对佢有一啲 feel。 你开住先，冇 feel 住先。 好伶俐，佢好温柔啊！佢突然间醒晒添。 你喺度做乜嘢噶？你呢咩啊 ？feel 嚟做咩噶？你 啊，我职责咧就系要确保你哋嘅安全嘅。 吓？ 原来系咁 咩安全 系 啊！我哋好安全嘅，你见我冇仔都知噶啦吓。 嗱，你哋知唔知道喺香港每年咧因体力处理嘅操作，即系搬运工作所引致嘅工伤个案多达几千宗咁多啊，为雇主同埋工友带来沉重嘅负担，其中导致肌肉筋骨受伤嘅个案，大部分因为工作地点设计不佳、搬运方式唔啱同埋训练不足所引致嘅。 哇，有冇咁严重啊？ 唔系就系咯，有冇解决方法可以防止啊？讲咁多嘢。 咁当然有啦，我连劳工处出版嘅有关体力处理操作嘅职安健小册子都带咗本俾你去睇嘅。 我望下先。 老公，我有书睇、啊，你睇唔睇啊？ 睇睇睇 睇下啦。 嗱，劳工处咧就建议大家啦。工友要遵照正確的工作方法和步骤去搬运物件。 哦， 啊，不如咧，哦，攰攰地，你哋帮我去读埋其余嗰几行啦。 吓、啊，你唔系神仙嚟咩？要我读噶？睇下先。 你读啦，系佢读，你读好过我读啦，老公啊。 咁啊系，好啦好啦，呢度写住咧，使用雇主提供嘅辅助机械同埋防护设备，同埋喺冇辅助机械或者唔能够用呢啲机械嘅情况底下咧，哦。最好就用合力提举嘅方法、 哦。哦，系咩？仲有系话咧，所有工友、哦、应该参加有关嗰啲搬运嘅训练课程，喺工作地点咧就应用所有学嗰啲原理、哦。哎呀，复杂、啊。 哇，你唔识字都读得咁叻嘅老婆，你进步咗啊！ 多谢你赞我，老公。我中意 你 赞我。 你哋咧记住啦，工友唔应该单独系同喺冇机械。系设备辅助嘅情况底下咧，搬运过重而远超于个人能力嘅宠物噶， 即系咩啊？ 跟足以上嘅建议咧，咁就可以大大减少受伤机会啦。 乜乜咩先？不过我哋今晚想搬个电视出厅，我要瞓觉，听朝翻早去听风骚快活人啦。咁但系我都受唔切训练，咁有咩解救方法帮我搬啊？你教下我啦。 系啊系啊，我想睇波啊。老婆又嫌佢嘈啊，咪嫌我嘈啊，咁点算啊？ 系咯， 哦，咁好容易啫。我而家教你哋搬呢个电视机啦，要记住搬嘢嘅正确姿势同埋步骤，咪得咯。 不如你帮我搬好过 啦。我都系咁话，你讲得嚟，你搬咗去啦，你神仙嚟噶嘛，你变走佢啦。 哎，帮唔到啊，老婆，你睇下佢，同我差唔多瘦嘅啫。 但佢神仙有力噶嘛？ 系啊，我谂佢啲神仙就系挂住读书咋。哎，好啦，你教我哋点搬啊？你讲啦。 啊，好啦，听住啦。当你咧要搬运物件之前咧，第一要确保通道畅通无阻。 哦，冇问题。啊，老婆，喂，你行开少少啦，阻住个地球转嚟噶真系。 系、哎、啊，又系你叫我帮你受搬，而家你又叫我行开，你想点啊？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你当我点啊？有事都无意，哦、无事下迎春咁样嘅。 哦，系喎、啊，哇，你成语咁进步得咁快嘅、 啊、 真系。 醒咗啦，因为你讲我走了、 哦。好啦好啦，咁即系总之你要喺度啦。好啦，咁你预备咯，你预备咯。 我预备哦，好啦，预备好咩啊？ 预备啦，系咯。 预备好揽住你啊？ 唔系啊，揽住阿神仙得啦，系啊系啊。阿神仙啊，神仙跟住点啊？ 准备 好 啦， 预备 好 啦，准备 好啦，系啊。 好啦，咁第二咯，咁快啊，第二啦，要衡量一下嗰个物件有几重啦，大细啊，同埋形状，睇下自己够唔够力啦，尽量咧就使用。辅助工具唔够力就唔好夹硬嚟啦，一定要揾人去帮手。 咁记住咧，唔好提举过重嘅物件啦。 哦，得啦，冇问题啦，我揾咗我老婆嚟帮手啊，佢本身就系过重嘅物件啊。咁跟住咧， 我老公惯咗碰我，佢成日都系有过重嘅嘢。 唔好提啊，所以佢叫我唔好提啊。跟住咧， 咁好，但第三喎，仲有 咩啊？咁多嘢噶。 当然咧，当你要去搬嗰阵咧，首先双脚咧分开少少，保持个平衡。 掹开少少啊，老公。 哎呀，睇蚀晒啦，我俾人。 同埋咧，尽量靠近个物件。 你揽住我啦，揽住我啦。 哎呀，死开啦，你真系咁跟住点啊？ 跟住咩啊？哦，跟住一齐做啊，一齐做 啦。 讲咁多嘢， 俾佢望住叫我一齐做。 哎呀， 得未啊？得啦，得啦。 外人面前明射落力嘅真系。 嗱，仲有啦，嗱，你哋而家要曲膝半蹲，保持腰背嘅平直。 佢冇腰嘅， 双手咧捉紧嗰个物件啊， 就 捉紧啦。攬住我啊！ 宠物贴紧嗰个身体啊！ 攬实我啊，老公喺边度啫？ 我这晚热辣辣死开啦，快啲啦！ 要蹲，咁即系点啊？ 冇啦，你平时去厕所噶嘛 ？OK， 捉实咗啦，物件啦，咁咧就然后运用大腿嘅肌肉企起身， 你强项啊！ 大 腿啊，大腿啊，你强项啊！ 但系老公你嗰边冇力喎。 我唔紧要啦，你搬咪得咯。哎呀，算系咁啦，系嘛？ 做得好啊！你哋咧提起宠物时咧， 咁行得未啊？ 动作够畅， 系啊，够畅顺添啊！我哋而家真系 畅顺啊！跟住咧，系咪要有节奏啊？ 哎呀，点啊喂啊！神仙好重啊！你快啲讲啦喂！ 喂，哇！嗱，记住咧，唔好突然间咧急速地去移动身体。 喂，你唔好喐啦，咁样好好。仲有咧，仲有咧， 同埋咧，一二系咪啊？ 跟住咧， 你哋而家咧可以慢慢行出厅啦。 啊，好好好。 记住行嘅时候咧，唔好曲臂同埋曲或肩部啦。 哦，你个膊头唔好喐啊，死婆，放翻低啦， 唔好扭转系咪啊？ 系啊，哇，好攰啊，喂。 乜嘢咁麻烦啊？ 快啲行啦，仲有咩要记住啊？喂， 讲得文文静静咁，唔好理佢啊。 记住啦，放低嗰阵咧，都好似头先拎起嗰阵嗰个啊，调翻转啦，运用腿部嘅肌肉曲膝半蹲至一个舒适嘅角度。 我再踎多次，哦，好好，然后咧， 然后咧放下宠物，仲有啊。在物件未放稳之前咧，唔好突然间放手喎。 哦， 知道。 哇，即系终于行到出去咯，真系。 嗰条走廊仔啫，仲要搞咁多动作，有咩曲膝半蹲，又话唔好放，又唔好扭臂，唉。 你明唔明啊？我哋平时出厅都 call 的士噶嘛。今次算系咁啦。 老公，你唔好咁。 唔好啊，继续去拗啦。 好啦。 电视机就搬咗出厅啦，我入会完成啊，我快啲走啦，拜拜。 你走啦，你。 系啊，拜拜啦，咁都拜拜啦。 我哋系咪放得手啦？已经 系即系咁样噶，老公啊，你望下个电视。 点解电视唔见咗噶？ 系咯，个电视去咗。 喂，神仙，你头先又话任务完成，你卡白个电视喎，神仙。 体力处理操作。姿势一定要正確，我是 Phil 林奕康。 另外呢，如果有一啲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嘅话呢，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全新嘅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 2542-2172 向劳工处举报，所有投诉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半卧四十对鞋诊处置，发现到书架里从拆也未拆几套书，心意宴会里再穿一次过期牛奶，厨房中倒过了几次，填海区中发现每张海报是废纸，全部买下了事后如此，送走不算太少，物件这么多更缺少，每天要捐出我分与秒，换来换票，其实奢侈不过要我青春促销，发觉需要更少， 现已尘封一片贵重的相机里，从无拍摄下半张照片。十我你信我人生一片耗尽时间，无非想拥有每间店，拿不走的快乐也许比较实际点。其实放下了玩具零件，至少空出一片天，有过已不算太少，物件这么多及缺少，在这垃圾堆给我买光了，换到只有烦扰，一双双清理之后方知感觉才重要。每天要捐出我分与秒，换来换票，其实这只不过要我精心足消化，各需要更少，买到的东西太渺小，让我在这刻感到我需要，换意多过情少，减不积都已减掉，不舍的爱才重要。 二台通识六十秒。 啊、喂，老板啊，你做咩咧？愁眉苦脸咁嘅，你烦紧啲咩啊？ 哎呀，豪，你唔知噶啦，我睇紧工地嘅意外报告，发现啊好多咧都系由人为造成嘅错误啊！唉，谂紧点样去避免咯、 啊。啊，老板啊，要推广安全工作嘅行为咧，包括有眼望工作、专注工作，譬如话咧用紧手推车运货咧，就要时刻望住货物同埋路面嘅状况；操作机械嘅时候咧，唔好用手提电话，以免分心啊！ 啊，其实系嘅，就可以搞啲工地嘅训练，提供一个合理嘅工作步伐同节奏，等班伙计咧增进知识啊，加强呢个技术之余，又唔会赶头赶命，唉，直至减少个决策嘅错误啊！咁其实仲有冇其他方法嘅咧？吓、 啊，仲可以咧。配合呢一个工地啊，按住合约要求，积极咁样去推行指差呼清，喺关键嘅工序步骤嗰度咧，就加以核实，减低技术错误啊嘛。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曾志豪、桂花田。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为咗令到《房间里的大笨象》呢一个歌名变得更加有趣。配入翻幸运号码之余，亦嘅填词人黄伟文认为最喜欢最顺境嘅楼层都系十三楼，所以就变成十三楼嘅大笨象。 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瞬？明明难忍到多一刻也不舒畅，现在家中有匹象，在听的正中。 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十三楼的大笨象》，郑融。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咁坐当啊， 前辈， 前辈， 咁啊， 桂花田你越嚟越靓女喎、 啊！我差啲唔记得你啊！ 你整乜噶？你身材又好咗，仲越嚟越靓添，梗系食咗呢一个唔知乜嘢嘅瘦身嘢咧。 你又点话？喂，同我啲后辈打招呼先 啊！识噶，前辈， 人哋系咩嚟噶？ 舞 台剧王子嚟噶、 啊！真系唔好咁叫我，真系打 哇！佢嘅年纪担当唔起王子噶、 啊啊，我唔够胆嗌佢个名字啊！因为咧，飞越十八层咧，佢嘅名啊，原来系粗口嚟噶。 系咩？点解啊？ 咩啊？ 啊、你哋冇睇过啊？冯瑞凡做嗰套啊，《飞越十八层》 你系要将佢个名叠字嚟讲先系啫。 哦， 系咪先？ 啊！ 你阿前輩一翻到嚟，即刻就同你一嚟飛越十八層， 係啊，飛咗唔知去邊啊！真 係，睇唔睇得出佢係邊個啊？ 佢冇遺忘到佢嘅角色咯， 係啦、啊啊 啊。因為譬如我嗌阿祖，我嗌阿祖啦，咁阿祖，如果話阿祖早晨，我話祖祖你好咁樣就 係啦。 誒、啊，馮瑞凡粗口嚟啊！ 我哋係嗌甜甜豪豪阿祖， 同埋新新得唔得啊？咁樣 新新咯，係咯，唔係佢係媽媽，佢而家係小芝麻嚟噶。 新新咧，阿豪豪你。惯唔惯呢个称呼啊？ 我好惯嘅我。 哇！我真系啲 佢不知咩噶。 我已经剃咗啲脚毛都飙翻出嚟。 系咯， 冇动啊！ 其实我就成日见到你啦。 你可唔可以教我？我想我头下低嗰啲毛囊死咗咧，都咁样 boom， 跟住又弹翻出嚟啊！ 毛囊死咗就唔会飙出嚟。 冇啦，冇嘢讲啦咁。 情囊死咗都会竖翻起嘅， 豺狼死咗就会点咧咁？ 系啊，好错当啊！唔系佢同我哋一间开会啊，要开会啦，头条三十年啦。 喂，我关咩事？我小芝麻嚟噶嘛，头条关咩事啊？ 咁我而家都唔系小猴子啊！ 系啊， 我哋继续啦。 系啊， 多谢阿启啊！ 系啊， 你哋而家平时喺度做乜嘢噶？ 我哋而家要 其 实 我哋 唱咯， 读留言嘅， 读留言咯。 哇， 你咪好耐冇入过呢个直播室？ 你个节目真系好长啊！你知唔知啊？我今朝早咧起身啦， 就听到我哋啦嘛， 听到你啦，跟住然之后刷牙洗面去埋厕所， 都系我哋啦， 仲搭逼咗几个。钟头巴唔系个几钟头巴士、啊、 都仲系我哋啊嘛，系啱晒啊， 做得好长啊， 系啊，好啦，多谢你， 有冇要求加人工啊？ 哦，得啊，放心啊。呢啲嘢 佢好識得自己爭取嘅， 唔係你放心啦，係冇噶，係啦，好啦， 嗰個咪超 B 啊， 係啊，靚仔超 B， 好靚仔啊， 係啊，你快啲出嚟同佢打招呼啦，小芝麻， 會唔會有胡鬚嘅先？好似唔生鬚嘅佢， 係啊， 皮膚靚啫，小芝麻， 拜拜，小芝麻， 小芝麻， 好啦，我哋繼續讀我哋今日嘅留言啦，係真係啊， 我呢度咧有阿 Grace 啊，佢咧就話啦，佢話如果按摩唔推油嘅話咧，其實可以著啲咧鬆啲嘅衫嘅，你治療都係咁噶，如果係推油咧，其實都會有啲積氣嘅胸围同埋内裤咁样啦，按摩师咧都唔会揿到呢啲嘅敏感地方嘅。不过话按摩定系抽水咧，被揿嗰个人咧系一定可以感受到噶。佢曾经有个经历，佢睇过一次妇科啊，医生咧就用呢个内探式嘅超音波咧检查佢个子宫内膜有冇移位。 系 检查完之后咧，竟然将只手放咗喺佢大腿嗰度，同佢讲病情。 系 佢话跟住咧就讲手术费几多钱啊，又讲点又讲点咁样。即系但系佢话 呢啲咪真系好不冇乜必要嘅诶情况 咯，掂住你咁样 咯。系啊，即系佢自己个感觉就当然觉得咁样就叫人心人术，有冇搞错啊？咁样 唔系你讲咩啲音咪啱咯。 吓、啊， 淫身淫心淫术咯， 系话咧医生系专业嚟噶，应该要有专业操守咁话。 好啦， 都认同啊。 OK，Jesse 就话啦，佢有个男性朋友咧，走去做推拿嘅时候，佢即系问下你两位啦。佢话佢系男技师嚟嘅，佢话咧佢系被男技师逗下嗰、那个 逗我开心 蛋蛋。佢系想问下各位，佢话身体咩毛病咧，需要推到落嗰个位嘅、啊。 嗱，传说中咧系有嗰啲叫咩前列腺保健嘅、 欸。我有试过真有聽過去睇西医做身体检查，即系检查要前列腺，佢真系会接触到的。 系啦，但系你嗰个医生检查嚟噶嘛？ 我 又 唔明白，系咪按摩师傅好想睇下佢前列腺有冇事啊？ 系啦，即系佢会唔会系想比拼啊？ 所以佢 哦，点解你两粒墨鱼咁样嘅？我两粒都系鱼蛋嚟嘅啫嘛。嗱，呢个真系听到都蛋咋。好啦，呢度有个喵喵咧，佢就话啦，佢几年前咧，因为伤风咧，就去试过睇公司嘅医生啊。咁呢个医生咧就叫护士咧带咗佢去咗一间咧有帘嘅细房仔度。个护士咧跟住就叫佢咧，嗱，佢咁样写嘅，叫佢除去上衣及胸围。 哦， 就唔系净系除上衣，除去上衣及胸围。佢话跟住个医生咧入嚟望咗几眼就出咗去啦。 哦， 佢话当时因为年纪小，有啲不知所措，唔明白呢个医生嘅所谓检查是否适当啦。如果唔适当嘅话，点解个护士又会做帮凶咧？佢话而家谂翻有啲气结。 佢冇讲清楚话望咗几眼系偷望啊，定系入嚟检查？ 应该唔系偷啦，系行咗入嚟望嘅。但系佢嗰个所谓望咗几眼咧，你又唔知系咧。 望住你嗰种望啊，定係有人时话即係检查又係望㗎嘛。 係囉，所以我就 问呢咁样係啦，但係除埋胸围我真係听都未听过。 唔知喎。 点会除胸围嘅呢真係。 喔、哦、呢、這个都系喎，呢个咩名啊， 喔喵喵囉。 喔喵喵喎，阿 Mayling 都系有啲咁嘅嗰个感觉。系经历嘅，佢话呢但係70年代佢父母呢大多数采用呢一个逃避方式。佢话、哎、你冇多心啦、哦、医生知你系㗎啦，即系会咁样。令到佢但佢话呢到今天啊 ,70 年代到而家啦，几十年后呢都历在目啊！嗰、那个事情咧，仲摆喺心里面啊。 系啊，阿 Ken Man 咧，其实佢就话啦，究竟系按摩定系睇医生咧，系接触敏感部位定系抽水咧？佢话你估个病人真系唔知咩，唔好当人傻先得噶。不过投诉嘅代价系要等好耐咯。但佢都劝大家唔好哑人。 我真系要举报咯，认真。 系 啊，你认到对方都知道咧，抽水嘅代价要好高咧，咁先得噶嘛。 同埋呢样一定系错嘅行为嚟噶嘛。 系、嗯、啊，好啦，咁啊，时间够晒，听日见。 拜拜。 拜拜。